大約57%人注射了加強劑。當局計劃今個月下旬開始向免疫系統較弱的人或者入住護老院人士接種第四劑或者第二次的加強針。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沿岸地區帶來清涼的天氣。此外，覆蓋華南的一道雲帶正逐漸轉薄，預測大致多雲，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天氣清涼，吹和緩至清勁北至東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朝早天氣清涼。本週中後期風勢頗大，同埋有幾陣雨。而家氣温16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549点，跌356点，总成交金额31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52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0点，升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9.6，跌7.4；美团217.6，跌10.2；药明生物57.6，升9毫；中国海洋石油10.16，升2.1。中国平安66.45，跌2.85；友邦保险86.3，啱啱转咗系86.35，跌9.5；盈富基金24.7，跌3.2；阿里巴巴119元，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2，英镑10.571，瑞士法郎8.436，澳元5.556，加元6.123，新西兰元5.168，欧元8.855。每百日元兑港元6.76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7点，跌739点。港金报17,290元，升2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98美元，卖出1,858.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驶近电车站嘅安全岛时候，要留意有冇行人踏出或者行紧去安全岛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天转八座、沙田美田村美智楼、天水围天晴村晴海楼、沙田水泉澳村茂泉楼和上水长隆围村晴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Kitty 今年第一次用正体身份过情人节噃， 系啊，思芬可以一次过爱情人又爱家人，我觉得好好啊。咁你咧，第一次用爸爸身份过情人节、啊， 哎，所以咪可以带埋 B 芬同爷爷嫲嫲食饭啦。 咁好唔浪漫、啊？ 哎，佢哋唔凑住 B 芬，我点可以同老婆一齐落街散个步二人世界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国剧八三零呈现时代浪潮里四个年轻人的奋斗故事，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星辰大海》。 简爱决定入股李一鸣的制衣厂，李一鸣故作公事公办，阿娇就劝李一鸣不要放过今次追求简爱的大好机会，仲话原来简爱一早就知道李一鸣只是扮有女朋友。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由一句脑海中的歌词开始。 才与他分开一百天，会悲伤的确仍难免，毕竟真心爱过，内心注定痛点。我知往事如烟，我知已难重演，我怎会祈求解 JC 意识到要真正面对自己分手的情绪，明白伤心是因为曾经认真付出，脑海里面突然间有毕竟曾深爱过，内心注定痛点这句歌词飘出来，也都开始了他这首歌曲的创作。 也许有幸来到一天，终于想起已能够用笑容纪念。 作曲电词都是 JC 自己，编曲柱振东，监制舒文。上榜三个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五位。JC 陈咏彤《分手一百天》。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情人节快乐！我是梁继章，放松快活人开始啦。 早晨，早晨啊 ，Happy Valentine's Day！ 我是华伦泰裔。 早晨，早晨，星期一。我马小强化身个陌上归人，默默祝福大家情人节快乐。 你唔系陌上，你系默斗归人啊！你 点解佢系默斗归人 啊？默默啊嘛，默斗嘛，系啊。 佢自己唔会嘅 吓，上默斗。 喂，点啊？ 冇问题。 马大爷，情人节快乐喎！吓，系啊！你今日同我哋讲电话，做妹妹，你嘅电话已经驳咗去留言信箱。机主好快会听你嘅电话，会唔会再系咁噶？今日会唔会噶？ 唔会。嗰日咧，我終於研究到啦，可能我講電話嘅時候咧，掃到啊 ，high 到啊！ 你邊度掃到邊度啊？點解你講嘅電話會掃到噶？係咪你塊面長咧就係掃到個電話嘅掣啊？嚇、啊！下次你揾，下次你揾繃帶綁住個下巴先啦。原來你講電話個下巴會掃到啲掣嘅。 但你記唔記得上次咧，佢係賴我噶？哇！有冇搞錯啊？你哋收我線， 啊、仲要鬧翻我哋 啊！ 我收你線， 收我線啊！咁樣、啊， 我收你線，我就唔會聽到呢一句説話啦。 嚇、啊！嗯，定系你揾阿马小玲扮噶，你唔想同我哋讲，你就你同我扮。 你个电话， 你个电话已经去咗留言信箱，机主屙紧屎，好快翻嚟，系咪咁啊？今次唔会啦嘛，系嘛？ 保证，保证，以后咁。 同埋你呢个周末有冇拜神拜山拜圣啊？有冇啊？又出咗去啊？搞嚟搞去啊？咁样， 全部留喺屋企， 全部留喺咁啊，乖啦，真系吓呢个，因为个数字而家都系比较令人担心，所以。我都系啊，即系呢个周末真系唔敢周围去啦。咁、我睇咗啲新闻咧，就话今年个花市啊，嗱呢个花市唔系讲年宵嗰啲，系个情人节，因为今日情人节啦嘛。 系， 其实我几日前我已经喺我哋嘅 Facebook 摆咗啲嗰啲价钱啦，咁啊3000蚊就系99支玫瑰花啦，未计运费，都唔系嗰个问题啦。而系今年到底 大家的意欲有冇咁强咧？订花送俾女朋友、男朋友， 唔会咯。 因为咧，你第一你唔出街，以前咧情人节咧最多嘅画面系咩咧？你见到一对一对揸住啲花喺街行嚟行去啊嘛， 系啊，好开心噶。 我唔去街啦。 嗯， 咁订做咩？ 可以。 第二 系唔翻 送去办公室啊嘛，我唔翻工啦。所以呢样嘢，我相信系对呢个今年情人节花道咧，系即系花市咧，系好大嘅打击。 系啊，连夜晚黑烛光晚餐都冇得去咯。 系啊， 咁你嗰支花送嚟做咩啊？ 系啊，送嚟做咩？ 花送嚟做咩？边个睇到啊？ 系啦，咁 示威作用嘅都系。 嗯，系放闪，系放闪嘅作用。 嗯， 马老师你都冇订啦，系咪？ 冇啊。 不过你以前都冇订噶啦，我估你。 我净系买咗两支菊花继续插啫。 嗯，插喺边啊？你个菊花？ 你个菊花你咪自己有噶嘛？你仲可以有一盆噶，我记得。有冇好好地灌溉嗰棵菊花？哦，冇嘅。 枯咗啦。 哦，枯咗啦。 棵枯咗啦，系枯咗多年啦。 系，但菊花好襟插嘅，话时话。 一个称为差唔多第二个称。 因为我真系可以证实，我喺新年嘅时候咧，我真系买咗菊花，插到而家仲插紧。 喂，但系菊花都好多种，你边种啊？ 黄色嗰一种 最大 蟹爪菊， 最大嗰啲 蟹爪菊车有嗰啲，你知啦，嗰啲乜菊翻入嚟咁嗰只。 O K， 嗯，点啊，马老师？ 喂， 我以为又跳咗，你个电话已经飞咗留言添，你讲下讲下停咗喺度。吓， 唔系啊，我发觉今日都有少少震，我依家喺度担心紧，唔知点解今日好似好。 你唔好扮嘢，自己谂唔到嘢。电话而家震紧，电话震 紧。喂， 收唔到。 咁，你个电话会被再次被接听，请你哋再等一阵再打过嚟啦。我哋预咗啦，唔系唔紧要，唔紧要。 我哋帮你讲，你如果你谂唔到嘢咧，我即刻帮你讲。 系啊， 你依家电话， 我自己讲又得咗。 我喺度祝大家，我唔快，我 情人节快乐啊！今日咧，无论有情人冇情人冇紧要啦，最紧要我哋风骚快活情人陪住你哋吓。 冇错。其实情人节咧，未必系真系净系你嘅另外一半嘅，你嘅好朋友啊，又或者系你嘅屋企人嘅话，都系你嘅情人嚟噶嘛。 无论开紧工啊吓，做紧嘢或者屋企咧，好似阿马老师咁啊吓，做闺房乐咧都可以咧，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十六度气温啊，有少少凉凉地，咁啊揽住上面嗰个就啱晒啦。 正啊！ 送俾你有呢一首 Right Here Wait。 我爱你。Oceans apart, day after day.And I slowly go insane. I hear your voice on the line, but it doesn't stop the pain. If I see you next to never, but how can we say forever? 早上十点到一点钟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都喺度陪住你。我哋系风 show 快活人呢个歌曲，系 Right Here Waiting， 我哋有 Richard Smart 嘅呢个歌曲。咁、今日咧嗱，情人节啦，咁我哋不如讲下情人嘅嘢啦，好唔 好啊？ 梗 系要啦。 想讲乜嘢？我见到今日咧，阿马小强咧第一时间咧俾咗个文章我哋、就话瞓觉嘅 时间啦，第二时间。 你知我通常向为你铺 就是、为你面上贴金嘅， 系啊，为你面上贴金。我梗系话你勤力啊，好人啊，第一时间啊，唔会有佢勾脚趾啊， 咁好啲，系 啊， 咁样冇咁危险。 系啊，我赞你噶嘛，系咪、啊？你今日有冇捽泥啊？嗰啲头泥啊，会唔会捽下个头泥啊？ 我以为你话有冇捽啲老泥？ 好核突啊！ 咩话？ 啲头发已经长到好核突。 你嗰日冇？你冇去呢个冲线系嘛？剪头发系嘛？ 冇剪啊！ 唔紧要啦，你啲头发长极。都唔系好觉噶啦，吓、 因为块面长嘛，所以其实啲头发长到好长先会觉得好长啊，会唔会系咁啊？ 长到好好长。 我想问你啊，我问一问你啫，系。 佢唔系窒 你。我想问你嘅意见，我唔系窒你，我唔敢啊，我真系唔敢。我会改过噶啦。 费事人哋话佢 bully 你。 系啊，冇错。系啊， 佢觉得你嘅发型好好睇啊。 好靓，佢点样都好好睇，佢电挛又靓，佢染唔同嘅颜色都一样。系咁 beautiful， 佢零死角， 想呕， 佢系零死角， 系冇错， 系 perfect， 佢 系啦，系啦， 系啦，系咪好开心啊？ 好开心， 系啊，咁咪好咯。最紧要你开心，咪就系咯。 你开心嗱，你又 Michael 唔开心都唔紧要，系咪？就最紧要你开心， 最紧要你开心， 系啦，冇错。 多谢多谢。 喂，咁你讲下啦，喂，嗰啲瞓觉姿势点样啊？你今日 你 摆咗篇文章，你应该睇咗啦。 女姿势啊，我想问下你哋两位咧，你平时瞓觉系点瞓嘅嘢？ 你意思系同情人点样瞓？ 系同 其实咧睇电影里边咧，因为咧佢有几个姿势嘅嗱，个文章原则上咧系咁样啦，有几种唔同姿势，就从。姿势咧就分析你哋嘅感情去到咩地步，或者而家大家有冇啲咩潜在嘅问题咁样样。有一样嘢我想讲就系，当你去到某一个、拍拖嘅年份啦吓，譬如三年、四年、七年、十年嘅时候咧，其实咧真系唔有啲姿势，你真系一定唔，我觉得一定唔会 嘅。我同意。 电影里边嗰啲咩个女仔挨住佢胸膛，个男仔嘅手又喺佢条颈后边，呢啲咧 开头咯，唔系有可能开头 好开头 系啦，但系你会扎过，你试过咧就系变咗好似俾鬼扎咁啊，但系半边身唔喐得吓，似中风嘅感觉咧，你就会惊噶啦。 系啦，同埋咧，就算你初恋啊或者啱啱拍拖嗰一年咧，我谂你都系。半晚嘅啫，即系你唔会系潮一晚嘅，因为呢个姿势真系 唔得嘅，唔可以嘅，冇可能嘅， 好唔舒服。 扎嗰个人仲好啲，但系如果你话俾扎嗰个，即系个男仔啊吓，我讲紧嘅话，你真 系 好辛苦噶， 系 唔可冇可能 拍戏就得，拍戏咁扎喺你胸膛讲两句情话就得。 仲要咁，有时好可能嘅就系对方瞓咗，你系已经扎到俾佢痹晒，已经冇晒感觉，但系你唔敢喐， 因为你惊整醒佢， 你惊整醒佢啊嘛， 梗系试过啦。 系啊，你开头你都会容忍，但系之后嘅话你就唔得噶啦。 嗯，冇错啦。又或者有啲姿势咧，我睇佢里边。一个叫脚勾住脚，即系两只脚咧。 勾脚点勾啊？ 你有冇睇嗰篇文先？佢话只脚系咯，你有冇睇过姿势咩？即系两只脚咁样穿穿插插， 冇可能咯。 咁样咯，即系你明意思嗬？ 即系扭麻花， 扭麻花 系啊，即系会吹麻花咁样。 你话有冇可能啊？即系就算你几爱对方，其实呢个姿势 长，定系因为我哋脚短啊，所以我哋勾唔到啊。咁我哋问下脚长嘅阿马小强啊，你只脚咁长，你会唔会勾到啊？ 佢唔止脚长， 系佢好多嘢都长，除咗条命啦，条命都好长， 开心嘅 鼻毛啊，佢乜都长嘅。 系啊，你简直就系要俾我哋就系凤如。在天上面的一个一火， 佢 神明啊， 佢个 语名叫阿祥噶嘛，所以乜都祥。阿祥，佢阿妈叫阿祥过嚟咁样噶嘛。喂，阿祥，点啊？ 系咯，勾唔勾到啊？ 你都 系啊？ 点啫？勾唔勾到？ 勾唔勾到啊？你只脚，你唔系？首先你有冇试过先？情侣嘅时候 冇试过，冇 吓、 啊？ 你冇试过啊？我有试过喎、 啊， 脚 唔、啊。 唔舒服噶，你今晚翻去试下。 冬天嘅时候， 咩话咩话？ 佢真系好冻。 咩话咩话？喂喂喂，我听唔到啊！你慢慢讲。 脚板对脚板，背对背，冬天太冻嘅时候咧， 板对脚板 冰冰嘅。 哦，咁 即系大家 都有少少刁转，你脚板对脚。 曲只脚咯，曲。 我知，我明你背贴背啊嘛。 系。 即系背脊嘅温度传，即系传俾对方，对方传俾你咁。 冇错。系啊系啊系 啊， 是啊，令到佢只脚暖啲咯，唔好咁辛苦。 咁但系你咪成晚要曲起只脚咯。 系啊，佢有曲，我有曲咯。 哦，你只脚咁长，应该怼咗出床口噶咯。如果系咁样，你一曲起， 怼出墙噶啦，直头系 怼穿墙， 即系出咗门口啊。 佢个名叫怼穿墙， 咁长系咪？系啊，怼穿墙， 怼穿墙原来 你， 哦， 你可以 怼 穿墙， 系啊系啊，传说中嘅怼穿墙系你， 系啊，唔系我叫吉祥物啊嘛。 哦，吉祥物 ，OK， 好啊。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自己最中意嘅系乜嘢嘅姿势仲 好啦。不如成篇文讲啦，因为咧里边有啲姿势，我 以为系阿强哥会讲噶嘛。 我见佢， 系啊，阿强哥摆 咗上去。我见佢而家收晒姜，我咪嚟咯。 系啊，我嚟啦，我哋嚟快马加鞭。 我以为佢讲嘅系啊，你觉得啱，因为佢摆噶嘛。嗱，我而家讲啦。 嗯。 咁呢篇文章咧就话啦，情侣嘅瞓觉姿势咧就反映到佢哋嘅感情。 系。 嗱，首先咧，第一个咧，我而家都多用嘅。 嗯。 不过咧，应该咁讲，每一晚咧，你唔会一个姿势瞓晒噶嘛。 冇错，一定唔会。 所以咧，你可能有一晚咧，你系会咁，但中间你会变成咁咁。 冇错。 第一个就叫背对背。但系就唔系强哥头先所讲，因为强哥讲咧就话背贴背，佢、 嗯、 只系背对背， 嗯、 即系你拧埋呢边，佢拧埋嗰边， 中间有距离嘅， 系啦，冇接触嘅咁样样。咁咧，心理学家就话，其实有27% 嘅情侣咧都中意用呢一种互不触碰嘅瞓觉方法，反映大家有好亲密嘅关系噃。嗱、嗯，你唔好以为咁样咧就好疏离，唔系？点解啊？因为大家系感到安全感啊，同、埋有私人空间，就唔使成日要贴 住。 揽住， 明 白，同意， 等等等等， 同意同意。 好啦，第二， 但你张屁要好大张，唔系中间有个窿就系唔舒服嘅。 哇，你真系好要求高，咁你搵个枕头塞咗个窿佢咯。系啊，你少少窿你又唔舒服。 除非你冚两张啦，嗬。即系譬如你话，如果系要 张屁，咁啊舒服。 咁样嘅姿势，但系就可能系每人都有一张嘅咧，咁、你就觉得有疏离感。 哦，系啊，我两张皮。 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唔使抢嚟抢去。 最紧要冇错，同埋就系你唔好影响到对方嘛。 嗯。 有时就系你会有啲人咧，你有冇试过系中意佢？佢中意咧就将自己好似咧腊肠卷咁样卷埋嘅。咁但系同你一齐瞓嘅嗰个就好惨啊！ 我唔中意佢。 系啊，要成日都要同佢争被咧，咁啊搞到大家都个睡眠质素都唔好。 第时总有机会要咁样，但系我暂时唔想咁样包住自己住。 OK。你有牌唔使惊， 第时人哋同你包，你自己唔好同自己包。 好， 你又咳啦？ 唔系冇。 第二背贴背啦，头先阿强哥讲嗰、那个背贴背啦，佢有23% 嘅情侣系咁样瞓觉嘅，虽然系比较少见，但其实证明对方双方嘅感情上面咧。对方嘅存在都感到好满足啊，好自在咁、样。通常交往时间一年以内，即系啲新情侣就会咁啦。 热恋中 系啦， 即系都系要掂住对方，系咪？ 系啦，第三、超亲密就系、揽住，譬如话女仔拧埋呢一边，但个男仔就个背个心口贴住佢嘅背脊， 系 只手跨过去咁样揽住佢， 系 啦，心口贴住个女仔嘅背脊， 系 好 sweet 嘅。系， 即系其实就系咁样咯，两个匙羹型咯， 系冇错 ，exactly 就叫匙羹型啦吓。咁啊，代表住一方从背后揽住另一方啦，咁啊呢一种咧，仲有带有少少性嘅暗示添，佢咁讲啫吓，亦都代表互相信任。不过呢一种方法， 因为你嘅手可以好灵活噶嘛， 系 咪揽住佢上面嗰个人啊？你明白？ 系知道嘅，咁见仁见智啦。 我 OK， 我 OK， 呢个我 OK。我开头嘅时候啱啱瞓上床，我哋都会咁嘅，系啊，即系会咁样，会揽一阵咯。咁跟住咧就会变成嘅就瞓瞓下觉咧，你起身嘅时候你会发觉嘅就永远都系分开嘅，就会系背对背咯。 嗯， 系啊，开头你要有啲咁嘅亲昵感嘅。 系啦，另外一个叫轻轻。 一碰啊，即系虽然咧唔系紧紧相拥，但系可能轻碰住对方身体，譬如手贴住手啊， 哦、 即 系 黐到 嘅。即系你个身体系有一样嘢系对住，可能系脚扣住脚，或者系手扣住手， 未必系扣， 我都 可能只系碰住啫咁。 我都有 手拖手瞓都几， 即系好似啲猫咯，啲、猫都系咁噶嘛，佢一定要掂住你， 掂住少少， 少少咁样噶嘛， 冇错啦。另外一种咧就系叫做咧逼。对方去到床边，即系咧一个就越褪越褪，一个就越向佢逼逼逼逼逼逼佢去到床边咁样样， 然后就话冇位， 嗯系啦，搞到佢冇晒位咁样样。另外一个头先讲过啦，就系成晚叫脚翘脚，脚翘脚，净系翘住对脚，其实唔舒服嘅。另外一个就叫面对面。脚翘脚，话呢个真系好亲密啦，因为你又要面对面，又要脚翘脚咁样样咯。咁另外一个咧就我而家都会嘅，就面对面，但系冇触碰嘅，即系望到对方，但系冇见到。面对面不触碰咧，就话呢一种随之暗示双方咧系有啲情绪影响，显示大家系需要沟通下啦。咁 诶，咁又真系几准， 真系 系啊？你唔觉得系咩？ 一时时咯， 你哋未必系有啲情绪影响系嘛？但系其实系需要一啲即系亲昵少少或者系多啲沟通，可能你哋两个都各有。即系我的意思系来自咁样啊，系啊，但系我自己就会本人觉得好得意嘅。我曾经同一个男仔有讲过一个问题，咁佢就系话，其实咧佢系好惊系乜咧？就系、是、当你要同佢过夜嘅时候咧，大家系面对面而可以感受到对方嘅气息。咁我话、其实咧系啊，佢话其实你又会好担心嘅，就系话起身嘅时候佢见到我个样系点样啦、甚至乎 嘅 就系我喷出嚟嘅味 臭唔臭啊？ 佢又会系喷出嚟嘅味、其实有时觉得都 已经唔 系 爱情啦，嗬？呢个卫生问题。 如果系咁嘅话，我谂你爱佢唔够咯。 系啊， 系啊，你爱佢嘅话，你会觉得佢口臭，你都会觉得 OK， 都系香。 冇错，马老师呢边周润发啦。 冇错啦，佢简直就系周润发啦。 好，十点半先睇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5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今日在新界新增三个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市民今朝九点起可以透过新冠疫苗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其中屯門大會堂地下大堂和粉嶺和興遊樂場的接種中心將會在星期三起提供服務，沙田大會堂地下大堂的接種中心就由星期五開始運作，三個中心將會運作六星期，朝九晚六開放，60歲或以上長者同樣可以領取即日籌打針。港粵運輸司機從業員協會委員張旭輝說，現時有大約300至400個本港跨境司機在深圳隔離21日，剩下少過50個司機繼續工作。張旭輝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目前本港司機入境深圳之後，必須將車交給內地司機，給對方駛至賽場或作業點收貨。本港司機需要在接駁點或者隔離酒店等待交收，其後才可以運送貨品回香港。他说，本港司机等待期间有聚集，出现交叉感染，建议内地当局容许司机直接到作业点，在不落车的情况之下装货，否则是浪费时间和无助防疫。对于敏感度口岸改为鲜活食品跨境运输车专用口岸，张玉辉相信排队过关的时间会改善，但如果继续沿用接驳安排，本港司机会无休止隔离，鲜活食品的价格将会维持在高水平。政府宣布明天起降低科兴疫苗接种年龄至3岁。香港中华医学会新冠病毒专责小组召集人杨超发认同有关安排。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近日市民接种意愿积极，有私家医生甚至要延长星期六的应诊时间帮市民打针。不过部分医生存放疫苗的雪柜不够，需要每日向政府拿货，但运送速度未如理想，希望当局改善物流安排。另外，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在同一节目建议，当局为居家隔离人士提供上门的非正式问诊、血氧测量仪器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高度重视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根据规例，对冰墩墩和谷爱凌等429件商标注册申请予以驳回，并对已经注册的雪墩墩等43件商标主动宣告无效。当局说，少数企业和人士自2019年以来以谋取不当利益为目的，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运动健儿姓名等进行恶意抢注，委托代理机构提交商标注册申请，损害国家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形象，所以予以坚决打击。当局强调，将会一如既往保持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行为的高压态势，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抢注商标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人和他们委托的商标代理机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62点，跌344点，总成交金额43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39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76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2跌6.8，美团219.8跌8蚊，药明生物57.65升9.5，盈富基金24.72跌3毫。中国海洋石油10.1升0.5，中国平安66.8跌2.5，阿里巴巴119.1跌3.3，友邦保险86.3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36，顺宇光学科技194.6啱啱转咗，系194.3升6.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5.4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4，人民币6.36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5，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0点，跌725点。港金报17,29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7.36美元，卖出1,858.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牛头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淘大花园那段比较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去果栏。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坚尼地城嘅卑路炸街近住士美飞路交界咧，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而家一带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青衣，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调景岭，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做完打磨，可以抌咗个呼吸器。 咪住，你呢个系好多次使用嘅呼吸器嚟噶，唔使抌。 唔抌？咁点清洁啊？用酒精抹，用洗洁精洗啊？ 你讲乜鬼啊？ 洗完之后点整翻干啊？晒干、晾干定用风筒吹干啊？ 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微电康光》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会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二十四号啊，呢早上十点三十九分，十六度气温啊，同阿马老师继续翻翻嚟啦吓，马老师， 喂，喺度喺度， 系啦，咁今年成日节有冇啲咩搞作啊？冇啊，头先 吓，完全冇啊， 食饭都唔会系嘛、啊？不过而家食饭真系好似个疫情都系真系好似头先阿 U 话斋咧，都几影响嘅。 系、 你话 candlelight dinner 唔通你晏昼晒住太阳去食咩咁？ 有嘅，因为有啲餐厅就会专登做啲咁嘅嘢咧，叫做情人 brunch， 咁、就系由朝头早可能你讲十一点钟开始，咁我就会将你嘅嗰个早餐同埋晏昼拉长，俾你食到晏昼三点钟，系啦，咁啊可以等你可以轻轻我 但 系 呢一样嘢对于 唔关事嘅，我觉得 一啲翻工人嚟讲，唔系冇气氛， 受惠唔到噶。 你翻紧工点得咧？嗱，你唔系个个好似阿马老师而家要退休咁 work from home 噶嘛？系咪？ 有钱啊嘛， 系有啲人要翻工噶嘛，咁你点可以两三点食情人？同阿老细，阿老细，我今日四点先发，点解我食情人餐？ 我谂佢哋会咁样做，都系希望可以捞翻啲生意。 系啊， 系啦，做 生 意 难做， 即系等于呢几日。我在网上见到多了好多话咩上门剪发嗰啲， 系 系啊， 穷则变，变则通噶啦，可能真系要谂啲咁嘅 方法先得。系啦，或者送外卖 又咁嘅。 系外卖二人餐都有啊，今晚，但系都好贵啊。我睇过800多元两个人。 咩二人餐啊？今晚 情人节咯， 我知唔可以喺街食噶。 唔係外賣啊，送到你 送上門啊 ，OK。 咁你唔可以跨家庭噶喎，嚇，即係都要小心啲。 情人餐都跨家庭唔會啩？你情人餐， 除非你自己兩個已經係同居咯。住埋同一个地方，咁系咪算？系啊，其实跨家庭呢一样嘢，我都唔系好清楚个界线系点样，但系总之大家小心啲。 小心啲。 不过嗱，我琴日咧就出过街嘅，咁因为咧我都要买餸，咁所以就去咗某一间嘅超级市场。觉得其实琴日系温馨嘅，点解咧？推住车仔嗰啲，你见到嘅就系全部都系情侣。 哇！ 咁佢哋咧就会去买嘢啦，咁啊甚至乎你会见到佢哋，佢哋都窝心嘅，例如牛扒系列啊，佢系有心形牛扒。 即系买翻嚟已经系啦， 冇错，已经有心形牛扒，哇，有啲好靓嘅，即系可能系和牛啊，或者系即系封建诱人啦。咁你会见到嘅就系、其实琴日都系开心嘅，人 OK 多，唔算太多。咁当然你话有某啲嘅假咧，都系仍然系冇嘢嘅，例如 菜 啦，系啦，都系仍然唔系咁多嘅。咁但系我会觉得都。叫做是大家苦中作乐咯，所以你看到都挺开心啊！一路排队去俾钱咧，全部都是情侣嚟噶、 真系啊！ 系啊，你见我哋买嗰啲嘢，嗰全部都是预计今日咧，好可能系煎下牛扒啊，或者系去买定有一啲嘅寿司啊，简单轻便嘅一啲情人餐咯。咁、我觉得 OK 啊，琴日嗰个气氛都唔错， 因为气氛都要营造嘅， 要营造。 如果你咩都唔 做 咧，系啊，咩都唔做咧，始终就会平淡得滞咯，一年一日啫，系啊。 同埋其实系会嬲喺个心噶。会唔会啊？啲女仔会嬲喺 都 会 嘅，都会 系嘛？叫你唔好送翻，你真系唔送，激死啊！即系嗰啲啦，系咪？ 嗱，我琴日就去湿街市买餸，阿 U 就去超级市场，我就去湿街市。其实湿街市嗰啲蔬果都好多，不过真系好贵。我三个番茄，四个薯仔，一共卖咗50元。 你好似嗰日讲过咯，系你嗰日咪讲过咯？ 唔系，我琴日再最新嘅都系一样咁贵。 点解你次次都系买同样嘅嘢？都系几个番茄，几 个 薯 仔， 你系咪对呢一味餸咧又情有独钟啊？ 你系咪唔食其他嘢噶？ 系咪每日都系整三个番茄同三个薯仔啊？ 每一次我听过去街市买， 跟住食完饭咧一定系龙眼豆腐啊，咁样芽菜咁样系咪？ 仲有嘅，佢有买嘅鱼尾同埋豆腐。 系咪你 琴日冇啦？鱼尾所有玩鱼档都冇。 唔系，我嘅意思系，我哋发觉嘅就系阿大爷，你嘅 B 餐同埋 A 餐就系呢两样嘢咯。 冇错， 系啊 ，day day 都系 every day。 三个老十五日，一去到三个番茄，三个薯仔，唔该。跟另外一度豆腐芽菜龙眼， 或者个离远，人哋已经自得明知。 三个就三个番茄，三个番茄，执俾佢，执俾佢。长面佬，长面佬又嚟啦。 系啦，50元，又系50元咁样。 原来攞个揽队出嚟系嘛？好似你系去停车场拍卡咁啊，费事咁接触啊。 其实咧，你觉唔觉得啊？今日睇新闻咧，又话超级市场又抢晒啦，好多啲人惊唔知咩啊， 乜都抢啊。 咁但系咧，湿街市咧反为货会多啲嘅。我而家倾向咧去湿街市买，我唔想用湿街市形容，即系传统街市啦，未必湿嘅。而家啲街市都 keep 得 OK 嘅，再唔系以前嗰啲周地水嗰啲。 咁干街市啦，好冇？ 系，总之街市啦，系啊。 超级市 场好似 label 咗嗰啲街市，一定系湿湿滑滑。咁样，咁我见到佢哋虽然个菜嘅价钱未回落到呢一个正常水嗰个水平啦，正常我眼中咧应该系16-18元一斤， 正 常啦，系啦，但系而家仲系廿几嘅， 系嘅。 仲系廿 幾，我都可以接受，我都可以接受，但系唔好太过分咯。 但系当日话抢嗰日系40-50元一斤菜心， 知啊，你咪 讲过啦，我系唔买嘅， 50元啊嘛， 我系唔买嘅，我宁愿唔买嘅。 好啊，咁我哋又讲下，即系如果系嘅话，喺情人节里面嘅话，最难忘嘅情人节系记唔记得啊？又或者佢就系同情人一件好难忘嘅事啊？系马大爷，你先啦。 我啊试过啊，自己啊买一个盒啊，然后整啲花落去啊。嗰阵时我自己系好 咩盒啊？ 一个普通嗰啲纸盒，即系有二万家私咪有啲 靓嘅盒，系 啦，咁我就谂住整一扎花落去，因为知道出边买花咧一定好贵，好贵，好贵。嗰阵时 你眼中点为之好贵啊？你眼中 几多钱一扎为之贵？ 哇，700元仲唔贵啊？ 700元，正常正常价啦。 嗰次自己 DIY 买咗两支太阳花，然后再整，但系出嚟个效果好核突，我真系好核突。 你整乜大佬？ 两个太阳花， 两支太阳花摆， 你送俾阿姐啊？ 两支太阳花摆个姨妈家私嗰啲杂物箱， 咪自己好似摆住个 bra 度咁。 嗰啲系杂物箱嚟，我嚟摆胶纸座啊。 嗰啲佢讲紧嗰啲系嗰啲格啊纸啊。 我知啊， 纸盒仔 都 即系好似好型咁噶嘛，然后我剪啲纸喺个底嗰度， 剪啲报纸咁系嘛，即系攋嚟好似 因为你 欧陆， 如果你要创意可创纯啲，你买个垃圾桶咯，好唔好？嗰啲胶垃圾桶 咧，咁你不如买个煲， 嗰啲红 B 嗰啲你摆， 你不如买个煲，跟住里面咧就摆埋西兰花，都系 西兰花， 西兰花俾你， 菜心嗰啲花咁样， 有埋个煲俾你，仲要买啲好鬼贵嗰啲煲，咁咪靓 咯。系啊，所以同你箍煲啊，所以俾个煲你。咁样嘛，系咪先？咁你有啲创意啊嘛，你俾个嗰啲纸盒把鬼咩？ 咁点啊？对方收到有咩反应啊？ 即刻分手咯！ 即刻你搞乜？ 即刻分手咯！ 咁冇听？ 你搞乜嘢啊？你唔识包啊？咁样，佢以为我未包噶。 咩未包？ 佢以为我未包啊？ 咁你包得唔好咯，嗱先，呢啲嘢真係俾專業人士，我唔，除非我真係好叻做手工啦，如果唔係我唔會咁樣咯。 我都覺得係， 我邊度識包嘅？ 我覺得就係好後悔，係啊，完全冇效果，仲嘥錢。 系嘥几多啊？你嗰度两支太阳花加个烂鬼纸吓， 20元到咯。 佢都觉得， 佢觉得好嘥。 哎呀，嘥咗20元添。 因为佢觉得佢投资个20元应该系得到700元嘅欢笑啊嘛，系咪？但系佢得唔到啊嘛。 哎呀，冇得下，冇下落添，冇着落添今晚。 系啊，即刻翻屋企拂袖而去。 拂袖而去。哎呀，我仲谂住今晚唔使翻屋企瞓，去你度瞓噶嘛。 连花都踩烂埋，系咪先？可以同你背对背啊嘛。 哎呀，仲谂住嚟脚贴脚贴。 冇带啲衫噶啦。冇用。 咁啊 ，Michael 咧 ，Michael 有冇试过有啲就好浪漫嘅 浪漫 回忆啊？ 回忆就系话我托佢嘅同事攞一份情人节礼物摆喺佢个办公室嘅柜桶咯。 哇， 佢 完全唔知嘅。 咁我梗系唔会， 系一份普通嘅礼物啫。 我唔记得系咩情人卡，再加一份我唔记得咩礼物啦。 哦， 即系物轻情意重啦。 其实你都几浪漫 咯，因为想有啲 surprise 啊嘛。咁但系只能够。嗱，譬如你翻咗工，你唔會 expect 我入到去噶嘛，係咪？我又會入過去，咁佢一拉開櫃桶，忽然間有份咁樣嘅，我覺得會 surprise 咯。有時我係計算嘅啫，我唔知佢真係咪 surprise 咯，係咪啊？ surprise 嘅，但 surprise 要好小心拿捏，因為其實有時有啲 surprise 嘅話係要係會唔開心收場嘅。咁我試過，譬如可能我有個朋友啦，佢整一個 surprise party 啦，咁但係喺佢 surprise 佢個老婆嘅時候嘅話咧，佢係冇化妝。 哦，邊個冇化妝啊？ 佢個老婆冇化妝，跟住佢就帶好多朋友一齊去一個 surprise 嘅生日 party。哇！跟住佢個老婆係嬲一世啊！佢話：你有乜可能要我就烏歪歪、污糟邋遢、醜醜樣樣嘅時候，原係啦。但系唔应酬又唔得，因为全部朋友嚟晒啦，大家全部都系衣香鬓影正，系得佢一个系啦，好似师奶咁样，哇，好嬲咯，咁我 surprise 噶啦啩，佢完全唔知咯，咁样咯，唔好啊，呢啲 surprise 唔系惊喜，系惊。 驚嚇， 得個驚字係啦，得個驚字， 驚喜就變咗驚嚇咯。 係啦，你咧？ 我自己會覺得嘅就係話，依啲嘅甜蜜咧係一啲好細好細嗰啲 moment 咯。我覺得而家呢一個男朋友仔咧，有時佢真係好識得氹人嘅。例如佢就係、是、佢知道你辛苦咧，佢係會即刻同你講嘅，就話咩都唔好做，擺低，跟住將只腳俾我，跟住同你做腳底按摩咯。 哇！ 係啊， 阿馬老師如果咁樣對你，你 真 係 好正㗎。 阿馬老師對呢腳俾你，同我按一按啦咁。 我 露出馬腳， 我同佢講就係露出馬腳來。 好啦，又位心灵马高啊！我哋嘅听众想听呢只歌，不再让你孤单，送俾所有朋友。 让我轻轻地吻着你的脸，擦干你伤心的眼泪，让你知道在孤单的时候还有一。轻轻地对着你歌唱，像是吹在草原上的风，只想静静听你呼吸，静静拥抱你到天明。想在你每个彩色的梦中陪着你，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要说许多的故事给你听，我最喜欢看你胡乱说话的模样，逗我笑。尽管有天我们会变老，老的可能都模糊了眼。是我要写出人间最美丽的歌送给你，路遥远，我们一起走，飞翔在你每一个彩色的梦中，对你说我爱你。 不再让你孤单，仲有八分钟到十一点钟，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风骚快活人》。网上情，爱情可以维持多久？乜嘢叫做爱情？爱情好抽象，系一种感觉，一种体味，一种身心超越现实嘅纯美反应，牵动成个人同埋嗰个情绪。爱情的力量强大，大到有时理智控制不到，或者根本无理可讲。爱是一种思绪，好像蓝天飘荡的白云。爱是阳光，是风，是空气。爱是一种心痛， 好似拨到你心弦嘅音乐。爱系情怀，系荡漾嘅海湾。爱系黑夜可以睇到明亮嘅光。爱系雪中感觉温暖嘅春天。爱系笑面，系满足，系希望。爱根本上系一切，无处不在。乜嘢系情呢？情就系当你谂到呢一个人，你会希望佢幸福，希望佢快乐，你会想永远陪住佢。当有阵时你要离开嘅时候，你都希望留低啲乜嘢俾佢。情喺寂寞嘅夜里边，思念好似潮水涌嚟，手里揸住本书都睇唔到，心里只系挂住呢个时候佢做紧乜嘢呢？有冇食饭？系咪瞓得觉呢？系咪同自己一样挂住对方？爱情的最高境界是彼此相处了很长时间之后，爱情变为亲情，好像彼此的血液之中融合了对方一样。这种情况不是代表彼此不爱对方，只是因为爱习惯了。爱情都需要保鲜，需要增加一些配料，适当地加一些小浪漫，适当地创造一些小距离，爱情就会上身。爱情是两个人一定要互相对彼此都是咁好才可以长久。如果只有一个人去爱另外一个人，几日咋就可以好累的。爱情最重要的是彼此珍惜，彼此包容，这样的爱情就可以走到去最后。另外亦都有一种是用金钱买回来的爱情，这种爱情只有外表而没有灵魂。一般爱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激情，过了之后就会进入平淡期的。爱情到底可以维持多久，主要看看你怎样经营维持以下落来的那段感情。在这个世界上找到那个你爱他，他又爱你的人，祝你永远幸福。 It's been 7 hours and 50 days 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away. I go out every night and sleep.Since you took your love Since you've been gone I can do whatever I want I can see whomever I choose I can eat my dinnerCan take away this blues Cause friend's mama in the backyard. All night in the winter. 烟草业每年为瑞士经济贡献超过60亿美元，并雇佣超过11000人。在另一项公投中，79%选民投票反对禁止动物实验。有选民认为动物试验既不道德亦非必要，但制药业界表明反对，并警告这类禁令可能会令国家造成经济损失。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清凉的天气。此外，覆盖华南的一道云带正逐渐转薄，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40点，跌265点，总成交金额5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00点，跌2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6，跌6.4；美团221.4，跌6.4；盈富基金24.8，跌2.2；药明生物57.3，升。啱啱转咗系57.35，升6.5；中国平安67.25，跌2.5；中国海洋石油10.1，升0.5；恒生中国企业87.74，跌1.12；阿里巴巴119.8，跌2.6；友邦保险86.75，跌5.5；舜宇光学科技194.9，升6.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567，瑞士法郎8.432。澳元5.557，加元6.124，新西兰元5.166，欧元8.854。每百日元兑港元6.75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5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0点，跌725点。港金报17290蚊，升2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14美元，卖出1854.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好快就清理好。咁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河名居一段慢车，龙尾就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啦，由于又受爆水管影响，坚尼地城的卑路炸街、士美卑路交界咧，有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安达大厦柴湾、屯赤隧道出口、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 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为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德雅苑、大围云蝶花园三座、牛头角上村常泰楼、元朗朗善村善爱楼、慈云山慈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情人节，爱情人同爱家人。 情人节啦，礼物准备好未啊？ 梗系准备好啦， 一份送俾情人， 一份留俾家人。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咏忠、Kitty、阿 O、林慧、达元浩， 晨光第一线，爱的提示。 情人节，石石情人，亲亲家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同大家过一个暖粒粒嘅情人节。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新冠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教授， 我哋嘅委员会咧都好觉得我哋香港嘅市民咧应该系尽量咧去打疫苗嘅，尤其是系即系年长嘅人啦。咁年长嘅之外咧，咁当然细路哥亦都会需要啦。希望嗱，即系我哋而家都见到，譬如话系睇到十二岁以上嘅小朋友啦，我哋当时系开始打伏必泰嘅时候，佢哋都嗰个接种嗰个嘅率都唔错嘅，都即系七成多以上嘅。咁亦都希望即系呢一个咁樣嘅接種率咧，可以喺呢個嘅五歲至十一歲嗰度，我哋會睇到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家長啊，或者朋友同我哋講嘅，就話如果有科興嘅話，我哋會唔會可以有另外一個嘅選擇咧，就係伏必泰咧？咁如果多咗中一個嘅選擇之後咧，真係希望嗰個接種率真係100%，如果唔得嘅話，都至少九成以上啦。咁細佬哥亦都希望可以達到呢個咁嘅接種率。 如果由你做決定， 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二台話你知。前日有40分钟，琴日就30分钟，今日又系30，加加埋埋即系100，咁就仲争50分钟。 乜嘢仲争50分钟啊？ 你知唔知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年满18岁或以上嘅成人，每星期进行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带氧体能活动，有助预防心脏病、中风、糖尿病以及癌症。我未计紧自己仲要做多几多运动先够咯。 咁通常你会拣做啲乜嘢运动呢？ 都系急步行、踩单车或者跳绳咯。不过做得耐都觉得有啲闷。你知唔知仲有边啲属于中等强度带氧活动呢？ 你可以透过简单嘅说话测试去分辨运动嘅强度。进行中等强度带氧体能活动嘅时候咧，会感受到呼吸略快，唱唔到歌，但系可以照平常咁讲嘢。其实好多家务都是属于中等强度带氧体能活动的，例如抹地、洗浴室、清洁厨房等等。 做家务都算啊，有几好、抹地10分钟，洗浴室又10分钟，累积计算咁又做多20分钟活动的啦，唔错。 教多你一个方法，就是去到地区康健中心参加他们一系列免费的健康推广活动，包括多元化的运动体验和课程。详情可以浏览www.dhc.gov.hk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 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至下昼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心理测验时间，好啦，嚟到心理测验时间，咁我哋今日咧仍然坐喺直播室啦，有梁家章、李丽睿啦，吓，同埋喺电话里边马小强啊，一齐玩啲游戏，系啦，嗯，系啦，好， 唔窒啦嘛，你个电话。 唔 得 啦， 系啊，因为有好多啲听众会关心你啊，就系话，哎呀，你真系惨啦，喺屋企啊，个电话咧就会有呢啲即系时差，冇嘢啦嘛， 冇啦， 笑乜嘢啫？你好开心啊， 你要关心佢， 我梗系要关心佢啦，佢系我哋嘅胆嚟噶嘛，我一定要噶，唔系，如果我啲语气一定要好关心你噶，系啊， 我又惊你读错音啦， 系啊，我知啊。 读错咩音啊？ 即系 咩音啊？ 冇啊，窒字咯，系、嗯、啊， 系咯，咁、啊嗯、咯，系啊，咁啊，如果你嗰边唔窒就好啦。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真系因为咧系情人节啊嘛，所以我哋希望咧可以有多啲咧呢一种嘅就系浪漫啦、啊、温馨啦、啊、爱嘅感觉，嗯、好唔好啊？ 好， 咁既然系咁，我觉得呢把声我都好难维持。请容许我 爱不能维持，系咁嘅，爱系好难维持。 我 今日另外本嚟咧，网上前我睇咗另外一篇文，但我收尾就即系唔讲，嗰个真系少煞风景嘅。佢系做咗一个调查，佢外国曾经做咗一个调查，咁咧就系访问咗五千对廿几岁到四十几岁嘅夫妻啊情侣咧咁样，咁就话一般爱情啊，真系有嗰种叫心跳啦、肾上腺上升啊等等等等，即系嗰啲叫做身体 physical 嘅 reaction 系得。一年两年到嘅啫，跟住就 一年都唔得啊！ 逐年跌，逐年跌，逐年跌。 有做过呢啲咁嘅调查噶？ 逐年 七年之痒系真噶嘛？ 系真嘅， 系真系有噶。 冇七年咁耐， 冇咁耐啊，系啊，啱啊。即系你咁讲咗系热恋嘅嗰种感觉咧，就好快就已经冻翻噶啦。 嗯，冇错。 好嗱，咁啊，既然系咁咧，唔紧要吓。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要玩嘅呢个心理测验非常非常超级简单。 嗯， 就只系喺呢一刻，请你哋凝神贯注。在零至到九咁多个数字当中，凭你的直觉讲一个就得了。 九 好、嗯、你是什 么？我你问我 你啊 Michael 一啦， 你是一 OK， 我刚才选的是六的、好，那其实就即刻可以看看究竟呢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可能是讲紧话即是你嘅譬如愛情啊，又或者係你嘅即係性格啊，等等啊，你嘅想法啊，等等嘅話，係俾人哋有種啲乜嘢？ 嚇，講個數字已經知嘅， 係啊， 咁犀利。 嗱，或者我哋俾少少時間，我哋喺啲聽眾咧，嗱，即刻啊嚇，我再重複一次，只係喺呢一刻，你好好地咁樣去凝神貫注，即刻你唔好諗太多嘢。如果你諗得太多嘅話咧，嗰、那個就唔係呢個正確嘅答案嚟噶啦。譬如可能諗緊嘅就啊，會唔會諗下我情人嘅出生日期咧，又或者我自己一啲咩 lucky number， 唔需要喺呢一刻閃在你腦中嘅，喺零至到九。俾一个 number 我，咁、就得啦。 OK， 好啦，嗱，而家我哋即刻嚟咯噃。好啦，即刻，如果系话咧，嗱，拣零嘅朋友嘅话咧，其实咧系占少数嘅。我都身边好少人咧会话即系啊， 好少拣零，拣 零， 零，因为零咧带嚟嗰个负面感觉有少少嘅。 点解啊？ 归 零，归零，零， 因为我哋唔知由细到大零分零分啊嘛，入晒脑，入晒脑啊嘛，系啊，我自己觉得啫， 啱嘅。嗱，其实咧选择零嘅人咧系少数嘅，多自。自我想法亦都咧就系与众不同嘅，总系为自我嘅想法咧感到引以为傲。如果你拣零嘅你咧，其实系对自己好有信心嘅噃。零字咧有俾人开头同埋结束嘅感觉，当遇上感情嘅问题咧，总会吵得一发不可收拾啊！如果你知道你自己另外一对咧，即系另外一个咧系拣零嘅话，你小心啲唔好同佢闹交，因为咧佢系会同你吵大好走，整到好大件事噶。咁亦都系希望咧，另外一半咧系可以陪佢到下辈子嘅人。 嚟嘅，但係佢對於自己另外一半嘅話咧，又會好死心塌地咯。OK， 好啦，咁跟住啦，就會係揀一嘅人啦。一嘅人係一種叫乜嘢咧？叫做積極努力型啊嚇。嗱，我重複翻我頭先揀零嘅朋友係叫做神秘主義型。咁至於如果你係揀一嘅咧，你就係積極努力型嘅，咁就係阿 Michael 啦，係咪？ 冇錯冇錯 ，Michael 係揀一嘅。嗱，隱藏嘅性格咧係比較有自信噶，希望咧被大家認同嘅，係唔係啊？ 係。 嗱，做事咧總係希望有人注意到嘅，希望大家見到我做過嘅嘢，我自己嘅努力，大家係能夠咧認受嘅。不論咧何時咧，都渴望做 number one 嘅、哦，準唔準啊？ 我又冇咁野心、啊， 我覺得你係咯， 我只係想做好啲，每一樣嘢做好啲。 你係想做 number one 嘅，因為好多時候你會睇成績表嘅，跟住你話、啊，今次我哋嚟攞到第一啦，你會好開心嘅。嗱、有領導嘅能力啊嚇，亦都愛表現自己嘅，令到自己咧有時會太多壓力啊嚇。嗱、喺愛情上面咧 ，Michael 咧係積極努力嘅，善於控制自己嘅情緒，讓周邊嘅人感到敬佩。呢、這個就係你啦、 哦。多謝多謝， 好準啊！ 多謝 好啦，如果你係揀二嘅咧，你就係默默耕耘型啦。數字二咧係能夠被除盡嘅一個數字嚟嘅噃，表示咧個性做事咧係是非分明嘅，處理清楚明瞭，冇灰色地帶，對自己嘅能力咧係有信心，係唔可以俾自己犯錯嘅。喺感情方面咧，係懂得觀言察言觀色，渴望咧就係平淡嘅愛情，與情人幸福咧淡然就覺得係最好啦嚇、我哋三個咧就冇人揀呢個嘅。而揀数字三啦，数字三有乜嘢咧？被动依赖型吓，嗱，选数字三嘅你咧，个性咧系比较被动嘅，做事心态总系爱依赖别人，所以咧佢哋喺恋爱嘅时候会完全毫无保留咁样喜欢对方嘅，有时咧仲未发展成为恋人嘅时候咧，就会凭住直觉去发展啦，不会同对方计较太多，建议你选择情人嘅时候咧就要慎重啦。好啦，我会讲到五个吓，休息一阵啊吓，而家我哋讲到第四，如果你系拣四嘅咧，就系坚持自我型嘅。嗱，数字四咧，好似象征嗰啲唔系好吉利啊吓，即系由中国人嚟讲 个音。 而选择呢一个数字嘅人咧，较为重视传统习俗噶噃。嗱，相对咧坚持自己嘅想法，难以接受新事物嘅改变，秉持住传统嘅观念做人嘅。喺爱情上咧系唔会讲大话，中意坦白嘅自我想法，而有时过于诚实咧就会容易伤害到对方。建议咧同情人会多沟通嘅，即系你有嗰句讲嗰句啊，即系好似我咁样咪可以得罪人咯， 冇错， 系咪？好啦，而五啦。就是安逸稳定型，如果你揀呢一个数字，象征呢个人呢是好喜欢安逸平凡的生活的，但是做事仲未完成的时候，心情呢就冇办法静落嚟了噃，即是他要将所有的事做好晒呢，他先至会觉得舒服的。 呢个你是吗？ 不是我，我是揀六。 是 啦，嗱，要求事情圆满结束呢先至能够感到安心，在恋爱的时候呢就偏向安逸啦。恋爱的话呢，起步通常都会比较迟的，即是你可比较是满分啊，又或者是迟啲先至开始拍拖，但系一旦恋爱嘅话咧，就会每日问候同埋关心，所以你嘅关系都会较为稳定同埋甜蜜噶。 好，翻嚟继续我哋心理测验啊，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浮人啊，今日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有 Colin。 似钻石空气翻滚，滴着汗脉摘下每个眼神，是我哋亮丽地叫你沸腾。Love your mind, gotta keep you alive. Now stick together, it's time to take a ride. Take my hand and fly, we're gonna make you better. 哎呀呀呀！向往浪漫无准期，我发亮就是为了你，胃口从来不知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四。 You should get ready. I 呀呀呀呀， 往往浪漫无准期，我发愣就是坏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于心扉，灵魂喊叫着再别。 验时间 好啦，嗱，今日咧同大家要玩嘅咧就系呢一个嘅数字心理测验游戏啦。首先好简单啦，只不过话就喺嗰一刻，你自己心里面咧由零至到九去拣一个数字，就能够代表到咧你究竟咧喺呢个爱情上面啦，同埋你自己做人咧究竟系个点性格噶啦。头先我觉得我就 系 Michael 好准啦，嗬。 OK。 系啦，咁我哋咧分别有三个人咧都系拣第一啦、六号啦同埋九号嘅。咁头先我哋读咗咧就系一至到五啦，咁啊就系同咗大家已经讲咗。就是 Michael， 我觉得其实是都几 你都几准的。 Okay. 是啦，咁如果去到六了噃，就是我 啦 吓。我是哪种呢？我就叫做意志坚定型啊吓。选择数字六的朋友咧，好会表达自我意见的我略嫌自己真的有时是藏不到自己心里面的嘢噶。当有目标，就会义无反顾咁向前冲。适合创业， 步步锐。 冇错，我唔单止步步锐，我仲有好多名嘅。而家比起地位同埋金钱更加重视享受自己嘅生活。喺呢一方面嘅话咧，系好有生活嘅艺术嘅。喺感情上面嘅，希望被对方重视，尤其是一啲纪念日啦、节日啊咁样咧，你一定要同我庆祝。嗱，只要咧就一堕进爱河咧，就会渴望每一日咧都过得有仪式感嘅。呢一个就系拣选六号嘅朋友啦，准唔准？ 准，你绝对系呢种人。 是啊，好啦，咁如果你系揀数字七嘅朋友，你系边种呢？你系叫做乐观远离型啊吓。选择七嘅朋友咧，个性系好乐观嘅，中意正面思考，讨厌一啲好麻烦嘅事，中意无忧无虑嘅生活。喺爱情上面咧系乐观嘅，向往好似爱情般嘅浪漫。咁如果喜欢系幻想啦，容易咧就会令到对方咧产生一种忽冷忽热嘅感觉。我好惊呢情人噶， 系啊， 你有冇试过啊？ 嗯， 好，同佢打得火热，系啊，突然之间佢就会好惊啊，咁啊，但系真正嘅情感嘅话咧，系会好容易被对方忽略噶。如果你系七号仔嘅话咧，就要留意呢一样嘢啦。好啦，到八号仔嘞噃，呢一种就叫做与世无争型啦。嗱，八号咧为你带嚟好运嘅数字咧，与世无争就系你嘅性格啦。从唔想要有太多金钱地位比较，系着重别人嘅感受啊吓，甚至会将对方嘅感受咧为优先嘅。哇，我真系咁伟大嗬！有啲人系咁嘅，喺感情方面嘅话咧，就系消极型暧昧嘅时候嘅话咧，系会容易误会对方噶，往往令你咧就系冇动力咁继续往前，令到自己错过咗唔少嘅机会。所以咧，八号仔嘅你嘅话，希望可以积极翻啲啊吓。好啦，去到九号啦，咁就 系 马爷， 马 爷就系反差。系点样？ 收息一下，尽量收息一下。 唔需要收息，就算你点样嘅话， 点解要收息啊？ 好中意你嘅，唔使担心。唔需要收拾，呢个就系你啊嘛！大家就系爱原本嘅你，对自己有信心啊吓，系咪好唔惯啊？ 你咁，你又靓仔，又有才华，系咪先？系啊， 系啊，又靓，好，你系叫做反差魅力型， 真系噶。 系嗱， 但系咩叫反差？咩叫 反 差 魅 力 型？我同大家从长讲一下，选择呢一个数字嘅人咧，个性同外表系截然不同嘅。外表系啦，嗱，我冇同你修饰啊吓，马爷。外表咧看似冷漠，实际内心系好中意撒娇，同埋好怕寂寞。 咦，马爷撒娇，我真系想呕。 系唔系啊？你外表系咪好冷漠啊？ 系呀， 系呀， 外表又唔系冷漠 啊！我都觉得佢系，我觉得佢天然呆啫。 系啊， 咁而实际内心系好爱撒娇同怕寂寞咧。 你中意撒边个娇 啊？ 你 系 咪成日撒娇噶？ 我就唔啱我咁撒咩娇啊？同边个撒啊？ 咁一阵间我俾你再拣多次吓。嗱，喺呢一个嘅恋爱之中咧，系凭自我感觉走噶，系唔系啊？ 哦，可以咁讲，绝对系。 嗯啊！呢句我谂你一定好受落。佢话唔使担心，时间一耐咗，对方会被你嘅魅力所吸引。 唔好咁样啊！佢有好多女粉，佢有好多女粉丝噶。 我知你成日讲个 air 啊，佢啲女粉丝系 die hard 粉丝嚟。 系我知道，我知道，系。 你删咗最后个 air 去唔该？ 唔系，我真系我收翻，因为我真系觉得啲人咧系慢慢慢慢爱上你 嘅。唔系慢慢啊，疯狂地服啊，真 系。唔系，我觉得唔系，系慢慢慢慢爱上。 嗯， 系啊。 好，喂，留翻一个 number 系咪？仲 冇啦，读晒啦。冇 十个啦。 系啊，零至九冇，零至九啊嘛。 好，嗱，咁啊，翻嚟咧就有另外嘅心理测验啦。咁啊，马爷今日你都有带嘅系咪？ 冇错，一定有。 OK， 好啦，咁啊，而家先咧十一点半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等啦，翻翻嚟继续风骚快荣嘅心理啊咩啊？ 仲有一分钟 吗？哦，仲有一分钟。 唔紧要，冇所谓。 我都快到二十 八分。系啊，我就觉得咦，点解你咁快 round？ 系啊，因为我谂住一分钟嘢要讲啊嘛。 你系咪左眼变？ 我谂住讲有一分钟 嘢。 系啊，我嗰阵即系仲一分钟嘢讲啊嘛。 系。 就系啦，头先你所讲嘅，今日我哋嘅骗住人间咧，因为有啲人咧就话惊啊。就我預先張揚咗先， 啊、 我諗用一分鐘張揚一下就今日個故仔咧。咁但係如果你即係唔係太習慣日頭聽，係啦、啊，聽一啲叫飄飄故事咧，咁今日就可能就需要誒 細聲啲 啦，細聲啲啦，係 咪細聲啲啦？都要聽， 細 聲啲聽。 咁咪有少自欺欺人咧？如果 細聲啲真係冇咁驚嘅咧，你信我 係咩？ 即係聽到啲聽唔到啲，你好驚啊！揞住個 或者將個收音機擺喺廚房，你又喺聽， 哦 咁 都 得， 係啊，聽到唔聽到之間咯， 仲 驚。 你 仲惊 啊？ 厨 房又 伸 出嚟， 或者有同你讲，你系咪听唔到啊？ 我行埋你身边讲啦， 哇！ 咁样留意住啦吓。OK， 好，真系十一点半啦。 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5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270亿，已推出一共48项第六轮基金措施，预计支援大约67000个商户同75万人。纾困措施包括四类，首类是援助需要关闭或经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大幅限制的行业，例如餐饮处所、美容或按摩院、健身中心和戏院等，资助金额是第五轮基金的两倍。第二类是受疫情重创和间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包括旅游业、酒店、客运业和本地渔农生产者等。第三类是支援受重创行业的从业员，以及一直为抗疫作出贡献的前线人员，当中前线清洁和保安员、机场特定前线员工和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每个月2000元津贴，为期5个月，亦都会为短暂失业人士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临时失业支援。入境处表示，一个负责接听一般查询热线的总入境事务助理员怀疑感染新冠病毒，热线今日暂停服务，并在下一个工作日，即是明日恢复服务。发言人说，已经安排在相关办事处彻底清洁消毒，办事处职员做病毒测试，亦都会同卫生防护中心保持紧密联络，采取适切跟进行动。市民如果有需要，可以直接致电相关办事处查询， 亦都可以以电子邮件或者传真至2877-7711查询。印尼东爪哇省一个海滩有多人被海浪卷走，造成11人死亡。事发在当地星期日，印尼当局发出警告，呼吁居民远离海岸，但20几个居民仍然在一个海滩举办祭祀活动，多人被突如其来的海浪卷入海中，超过10个人获救，被送到一间健康诊所接受治疗。印尼气象局发出的警告，包括东爪哇省在内的几个地区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巨浪。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天气清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而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612点，跌294点，总成交金额599.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蚊，跌7蚊；美团220.4，跌7.4；药明生物57.2，升5毫；盈富基金24.75，跌2.4。中国平安67蚊，跌2.3；恒生中国企业87.64，跌1.22；中国海洋石油10.8元，升0.3；阿里巴巴119.4，跌3蚊；友邦保险87蚊，跌3毫；信宇光学科技193.3，升5.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74，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87点，跌614点。港金报17240蚊，升2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2.58美元，卖出185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咁即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赤隧道出口机场、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青衣、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天水围天池路流浮山、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啦，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光第一线，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胡鸿钧、Gigi、严明熙。每集仲会有一个新的名字同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6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隻有百年歲月的雙頭玻璃奶樽，帶我們認識玻璃奶樽在香港出現的歷史。講到臭仔，成日聽到人哋話，以前的小朋友是天生天養，而家就嬌生慣養。不同年代的父母都有自己的育兒大法。一个世纪以来，究竟香港的父母之道改变了多少呢？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 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翻嚟我哋嘅心理测验咧，就系、是、由我出嘅。马老师系咪喺度啊？马老师 喺度 啊嘛。OK， 系咁好啦。呢个心理测验咧，其实都几关乎而家我哋嘅生活嘅一个，我可以话真系大胆啲讲，即系冇咗佢唔得嘅一样嘢，知唔知系咩咧？ 口罩。 又唔系，就唔关疫情事嘅，系、过去呢十年啦，即系粗略计十年咧，都系冇咗佢唔得嘅。就是手机啦，系啦，冇错啦。手机咧就因为你而家你有冇出街一定要带手机？你即系、就是、你有冇呢个感觉？而家出街一定要带手机？ 系啊，唔记得攞呢个翻转头攞 吓，唔记得攞 系啊，唔记得攞要翻转头攞咯。 系啊，尤其咧 带银包都冇乜所谓。 系啊，系啊，真系唔带银包都冇所谓。尤其是咧，有啲人嘅工作，譬如我哋咁先算啦，手机已经系一个需要嘅工具啊。 系啊，其实佢一个小型电脑嚟噶。 小型电脑，如果我冇带手机嗰日，我真系做节目，我谂做唔到添啊。有啲嘢，因为你资料都喺里边啦。好啦，嗱，咁啊，有时带咗手机，但系都有啲情况咧，令到你觉得好焦虑嘅。以下四种，你俾我讲先。以下四种，边一种你会拣？你会觉得最担心或者令你最焦虑呢 ？OK， 第一个收唔到，收唔到，即系嗰个地方咧就系冇网络，冇网络。OK， 第二转嚟转去，佢又冇话冇网络，但系总之就系捞顶捞顶捞顶。你有冇试过啊？ 有啦， 捞嚟捞去，你捞十分钟点啊？咁样样， 即系其实系捞唔到咯。 系啦， 好似人一样。 第三冇电，头先阿马律师讲咗啦。第三冇电。第四就系、是、你 send 咗嘢俾人，但系佢睇完唔复你， 已读不回。 已读不回，到底边一样嘢会令你觉得最 uneasy， 或者真系觉得，真系好好唔舒服啊， 困扰啊， 好困扰啊，或者焦虑咧，用焦虑形容啦。咁啊，四个状况：第一冇网络，第二就不停喺度转下转下转啊，咩系咪有个字噶？叫上载中啊，定唔知咩缓冲中啊？定类似咁啦。 都有啦， 转下转下吓。第三就系冇电，第四咧就系已读不回。 我系拣冇电， 你拣冇电嘅，即系三，好 焦虑啊！ 睇你嘅性格噶呢、這 个。O K， 其实我都系冇电啊。 哦，你都系冇电嘅。 因为其实你嗰啲已读不回，我会唔会焦虑？我唔会，因为有时候我都会咁对人嘅、 我咧就拣二，因为我觉得咧。你又唔系收唔到，但系转嚟转去， 你又捞唔到， 即等于咁啦。佢嚟拍拖咁、你唔中意我，话俾我听唔中意我冇，你又唔讲话， 但你又拖住， 你又拖住我， 但 你一 话 俾我 听 冇网络，咁我知道哦死心啦，收唔到啦，咁系咪啊？ 系， 你又唔系收唔到，你又好似收到，你转下转下，我最嬲嘅。好啦，估乜嘢咧？首先咁讲，冇网络，如果你拣冇网络嘅你咧。你真实嘅人呢，人哋眼中嘅你啊，就觉得你才气洋溢，好有创意啦，特殊魅力。内心你自己觉得自己好脆弱啊。你呢就係好怕受伤啊。你好期望好高，但亦都好驚失 败，你需要啲温暖嘅鼓励。你个人咧比较喜欢胡思乱想，成日谂翻以前，沉浸喺啲悲伤嘅过去里边，总系犹豫犹豫，渴望有人陪咁样咯。有时亦都太爱对方，唔想令对方讨厌啊，所以咧想让对方觉得自己不在乎啊，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惊自己太紧张，所以扮到不在乎咁。其实你系好中意对方嘅。当你真系失去咧，就会一个人默默承受许多嘢啦，就一。把悲伤留给自己啦吓，好啦，我啦就系第二个就系缓冲中啊，即系不停转转转转，人哋眼中嘅你创作力强，机智过人，思路敏捷，妙语如珠，情绪反应大，反应快，好似系喎， 我都觉得你系反应亦大， 你 check 下佢嘅答案咧，我怀疑佢嘅答案， 你读啊， 佢嘅答案系佢我佢啱啊，做咩事啊？点解你怀疑佢嘅答案啊？你觉得佢唔系咩？ 你读啊，内心真实嘅你。 吹捧自己， 你读啊，内心。 佢唔系吹捧自己，我觉得系佢嚟。 你读啊，内心真实嘅你。 内心真实嘅你系有时候你只系嘴巴比较快而已，其实心里面嘅话系冇嗰种意思嘅。你真心希望世界美好，每个人都幸福啊吓。系啊， 真准啊！ 嗱，佢读噶啦， 准啊，系啊， 准。 恋爱分析方面啊，都系呢个嚟噶嘛，系啦，用心嘅付出啦，用心嘅爱咧，就会让被人咧就系别人咧会浪费嘅。你表面咧总系让人误以为系花心，你唔系咩？实际上就系一个恋爱嘅执着啫。不管咧呢一个世界变成点啊，你对爱嘅专一咧永远都唔会变嘅。你嘅爱好深，虽然唔常开口，但系咧一直都在。哇！ 嗱，唔系我读 的，你简直就一个好嘅情人啦。 唔系我读噶，好 美 嘅 情人。第二个，到系到呢个手机冇电啦，手机冇电， 冇电。 人哋眼中嘅你敏感，想象力强，直觉强，唔系马小强啊，直觉强。乐于助人，冇安全感，富有同情心。内心真实嘅你系点咧？渴望被人保护，渴望真诚对待，喜欢被认可同埋被接受嘅感觉。 真啊真啊，我都系，因为我同佢一样噶。系、我哋两个都系拣冇电。 恋爱啦，你唔擅长表达，如果对方能够感觉到你对佢三分嘅喜爱，事实上系有五分嘅，明唔明啊？ 哦，明白。 系啦、 我都系想表现冷淡咁样、 如果能感觉到你有五分，其实你有七分嘅。 哦， 哇！ 你好少坦白自己嘅心意，你会淡化感情嘅表达。你压抑自己的情绪，你不是冇脾气，不过是为了爱，有时是摆低自己的脾气啫。你习惯性对人哋好，从来不会自私的。好啦，选择已读不回。人哋眼中的你咧，系中意照顾人啦，保护力强啦，直觉力强啦，多愁善感，有爱心。真实的你有时又太好人啦，成日俾人哋利用咯。你要嘅好简单，只要对方付出真诚嘅情感就得噶啦。你好注重公平，凡事都会分得清清楚楚。你唔中意占人哋便宜噶，你好重感情，只要你真心认定嘅人咧，你会真心对待。不过你好容易受伤，好容易自卑，好容易满足，好容易爱上一个人，好容易流泪，好难忘记一个人。所以呢一种人咧，有时都几辛苦噶，好难有，即系你好，你对自己唔系几好，我觉得吓，即系你好容易受伤。 第四种人啊嘛， 系啦，即系已读不回嗰啲，系点解咧？嗱，已读不回，你真系觉得好焦虑。但有啲人觉得咁所谓，你唔好回我咯。 系啊，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系啊，我只不过想讲咗俾你知吓，你知道就得啦。 但系呢种人就会好受伤啊！做咩你唔回我啊？ 唔使吓，有反应嘅，好攰啊嘛。 而家你讲电话窒下窒下噶。你去第二个地方讲咯，不如咁咯。咦，点解你笑嘅？ 唔系我开心啊！ 哦，太好啦！ 哦，系啊，你咁 perfect， 我就系想你开心，就系想听呢个节目开心。十九度嘅温差，你湿度61%，翻嚟有马爷出嘅心理测验吓。我哋有呢首歌，刘德华嘅《还是笨小孩》。 我和宁静的小村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60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70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哦，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90年代。2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10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在一派， 没有钱在那口袋，还有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需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奔向海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恶魔守护心中所爱，还有望着胸起来，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 心理测验时间， 系马老爷，马老爷你喺度吗？马老爷 食紧饭啊， 食紧饭啊，撩紧牙系咪啊？马老爷到你啦， 佢要照埋嗰棵菜先， 系啊，马老爷 照埋嗰嚿鸡先， 嗱，你两个曳啊吓！ 唔系见你咁声，好似嗰啲圆蚁啊！ 见你隔咁耐先答，我以为你食一嚿鸡啊！ 呢个冇得啊，似嗰啲圆蚁咧，嗰啲就话嗯， 你曳啊， 你曳啊吓！ 老爷要打打入嚟房，入我间房嚟嚟嚟嚟！ 你喺厨房做咩啊？曳啊！ 哎呀， 我陪圆蚁饮杯， 唔系我满脑子都系圆蚁个样。好， 你老子里唔系圆海个样，你老子系阿娟个样，你点会系圆海个样得噶？ 系 傻仔， 圆海嘛， 系啦，你搞错晒啲安静同湿静，你真系傻仔。快啲啊，喂， 快啲啦， 压钟，你已经压紧钟噶啦，其实你仲压多次。 嗱，喂，幻想一下，如果你依家喺个冰天雪地，见到个人喺度喺度滑雪，嗰个人系着咩色衫咧？ 嗯 ，A 红色。B 白色 ，C 蓝色 ，D 黄色。 不过咧，嗱未拣之前咧，我想讲咧，雪地如果你着白色咧，好残眼嘅。 我就系想拣呢个， 好残眼，因为雪地基本上系好残眼， 睇你唔到噶。 系啊，白冰天雪地 要戴黑眼镜噶，其实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我拣白色， 你拣白色。 仲有咩话 ？Sorry， 红色、 蓝色、白色、 红 ，B 白色 ，C 系蓝色 ，D 系黄色， 蓝色。 我都是揀白色的，你揀 Michael 揀 蓝 blue， 好啦， 心里面震震的 收到。这个这个心理测验呢，其实 是看下你最近呢，你最近即是每个人都有高有低啦，咁看下如果你咁平坦嘅道路嘅时候呢，你有乜嘢需要去重振自己嘅情绪，要做啲咩事啦。 即是而家即是讲緊而家低，而家低 啦。 而家系有低落，哦，低落 你应该要做啲乜嘢嘢去刺激下，重振自己嘅情绪。你要做咩咧？ 即系重振雄风咁意思系咪？ 冇错冇错，系啦。咁我就系要重振智慧。 好，揀紅色嘅你咧，你需要而家即刻要做嘅咧，就係唔好再在意人哋嘅眼光啦。你係咧過去咧太在乎人哋嘅評價，成日咧都咁樣咧，就係小心翼翼，又驚行差踏錯啊，驚做事啊，又咩差池啊，綁手綁腳。咁如果你咁樣樣咧，不如咧，而家你倒翻轉就放鬆自己，想去點做就去做，挺氣通航。担个责任， 咩挺起通学啊？ 咩叫挺起通学啊？ 咩挺起通学啊？挺起个 挺起 胸膛， 对唔住，对唔住吓。好啦， 我听到挺起个胸壳啊，佢平时咪系咁咯，挺起个胸壳， 挺起个鸡壳，挺起个龟壳， 挺起个龟 壳定鸡壳？ 鸡壳同龟壳都 得，你真。停起个龟壳， 跌咗个龟壳，执翻个鸡壳。 哎呀，唔紧要，唔紧要， 得啦， 佢系电话。 听错啫，听错啫。哎呀，唔关佢事噶，唔好话佢，唔好话佢，佢系无辜噶。哎呀， 对格， 家婆你唔好闹佢啦，心好无辜。 原来对唔住， 系啊，你唔好拉我入房啊，原来。 够啦， 好 ，OK。 跟住系拣白色，即系我同阿Yuri都系拣白色。而家我需要去做咧，就系将啲金钱同埋时间。用在真正重要的人和事上面、啊、我們都是容易受他人影響的，人家三言兩語呢就會被敗住走的了，那就令你在無形之間浪費了很多時間和金錢呢，但是就沒什麼收穫、 嗯、 你需要好好地規劃，將資源放在重要的地方，才能得到真正的滿足，即是说呢，你不要再在意人家那些三言两语啊，不要跟着人家走啊，你做自己认为啱的事就得了。 嗯，不得。 好， 好到蓝色。 好，蓝色。 是蓝色啦，就是 Michael 啦。你现在需要去做的就是挑战自己喜欢做的事、啊、你一个优柔寡断的人，即使有个让你颇为心动的选项摆在眼前，你都会哇谂啊谂谂谂谂到最后咧都原地踏步， 即系太船头惊鬼，船尾惊贼，谂得太多啦。嗯 ，OK， 知道。 而家你需要 下决心，即刻做。 直觉， 嗯， 冇错啦。拣黄色嘅，你需要去做嘅咧就系唔好同人哋比较啦。你一个虚荣心作祟嘅人，系总系希望得到大家嘅目光，而且咧亦都唔系好容易服输嘅，唔中意人哋咧就靓劲过你。威过你吓，咁、啊、样追逐咧系永无止境嘅轮回噶啦，不如停低脚步，就去做一啲唔好同人哋比较嘅嘢，做自己喜欢做嘅嘢。 诶、欸，你有冇留意一样嘢啊？就系其实佢哋全部嘢都系殊途同归噶。佢、 嗯、 读完晒最后尾一句都系唔好理人哋嘅谂法，唔好理你自己嘅，你总之就要做翻你自己。 系咪啊，马阿马爷？ 系、哦，咁解啊？ 咁如果系咁，你出嚟做咩啊？到最尾嗰时候，你都系唔好理人哋嘅眼光，唔好理自己。 嗱，你唔可以咁讲嘢。你咁样一对马爷嘅态度咧，系唔啱。你而家系咪车轮柱马爷咧？ 唔敢唔敢， 你捐入嚟。 系 你个藤条打两藤先。哎呀，你对马爷不敬啊！哎呀， 我用藤条啦，用手打啦。 哎呀，哎呀。哎呀， 开 咪心啊！ 开咪心啊！马完佢，好啦，嗱，今日咧12点后咧，我哋今日嗱，即系渣甸方友啦。其实咧，我哋22号开始会有节目嘅改变啦。 冇错。 咁我哋今个礼拜系改变前嘅一啲小改变， 系 吓，包括今个星期四啊，厨房啊，窗开厨房啊吓， 风 骚四大最后一集啦， 吓 咁渣甸方本来就 系 呢个时间嘅，咁我哋今个礼拜都会做埋讲电影电视啊嗰啲咁， 冇错。 下个礼拜又有改动噶啦， 因为我哋真系会觉得呢一段时间大家留喺屋企嗰度咧，煲剧啊，睇啲即系咩都有啦， 系 嘛，电影啊咩都有好多。咁、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有多啲嘅分享，因为总系会有一啲潮流上面大家都唔知点解一定会去睇嘅。咁、我哋都睇完之后嘅话，都有啲独后嘅感觉，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嗬、啊。留意吓。好，时间仲有四分钟，中十二点，嗰个叫做女同学，啱唔啱啊，马爷？ 啱， 定系要女被捕啊 ？Both Patrick 啊 ，Tiger 带嚟嘅呢首歌曲，19度嘅温，咦，今日一路暖上去， 系啊，几舒服啊！ 将你湿到58%，睇啦先啦，十二点啊开始，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 雨伞为营送他，下 校服已经湿透吧，何解享受狂风雨打，言语间倾诉面庞雨花，让瀑布中的两人乘机逼近一下，他也许为受如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男同学过来说笑话，才惹我讨厌吧，人专登伸脚踩一下，藉着这刻一起过和温功课聊天，赞他离去吗，相约共同午餐，就是我多么牵挂，从不敢吻一下，他也许如为受无人小子轻轻扣，为何我越接近时而四目更紧凑，同学在两旁说笑话，难发觉古怪吧，我还会间中伪装惊讶， 今日就女同学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十九度嘅温差系湿度59%嘅。今日天晴，下昼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北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风势又会颇大，同埋有雨咯噃。周末期间会气温下降，大家就小心身体。我哋先听听十二点钟新闻报告啦。 使用嘅洗手间要定时用1:49稀释家用漂白水清洁，屋企亦都应该保持空气流通。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9点，跌317点，总成交金额63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4，跌6.6；美团220.8，跌7蚊；盈富基金24.74，跌2.8。药明生物56.75升5仙，中国平安66.8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7.5跌1.36，中国海洋石油10.1升0.5，阿里巴巴119.1跌3.3，友邦保险86.95跌3.5，中移动55.6跌7.5。

快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谂就系嗰啲想食乜嘢即刻可以食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瞓觉即刻可以瞓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喺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喂，翻嚟风骚快活人啊！12点11分吓，咁啊坐喺直播室有梁继昌、李丽睿啦，电话里边有马大爷嘅吓， 常贵人， 嗯，冇错啦。咁呢半个钟咧就讲下最近睇啲戏啦、电影、电视啦、等等啦，咁样样。 好， 我想问下咧，嗱，其实我最近咧，我发觉自己咧就好似冇乜耐性啊。我睇几套嘅戏啦，包括咧好似话好热门嗰个叫做《僵尸校园》咧、我都系 fast forward 睇嘅。 你咪睇剧啊？ 剧啦， 系啊。你試下睇一啲係咯，譬如睇戲會唔會好啲啊？ 我就唔知啦， 個零鐘。 我諗啊，其實我係咪而家睇嘅耐性低咗咧？ 唔係，你個人不嬲都冇乜耐性。 啲文腸啊，所以叫文腸口水長口咧，我就 fast forward。 因為咁樣啊，嗱，其實大佬有時咧，你煲劇咧係有呢樣嘢㗎，佢又需要交代好多個人嘅背景啊，或者佢哋要慢慢出場咧，你係需要要煲㗎、 嗯。 你有冇聽人哋講過？可能我就係話呢一套劇好得意，前邊嘅話咧，你捱咗幾集，有冇聽人哋咁樣講？ 有聽 捱三。三集挨两集之后嘅话咧，佢先至会进入高潮嘅、 好啦，咁最近咧，首先我问你，你睇唔睇小朋友戏噶？ 唔睇， 你唔睇嘅啊？小朋友睇唔睇噶？ 我睇啊， 你睇嘅。嗱，咁最近咧，系啦，我讲先。最近咧，我就煲紧。头先我咪话我冇乜耐性嘅、啊，睇有一套小朋友嘅连载嘅剧集啦，因为佢一集一集，佢有几季嘅。 嗯， 我身尾我睇咗。几集之后先知，哇！原来有咁多噶， 哇！仲有几季、啊， 好多季啊， 受欢迎噶、啊、 每一季有十几集， 哇！点、啊、 加埋有成六七十集， 小朋友做嘅， 全部小朋友做嘅，佢嘅戏鬼咧， 少年噶啦喎， 你佢嘅戏鬼咧就 Harry Potter， 哦，有魔法嘅嘢， 系啦，魔法嘅嘢。咁咧就系讲一个好普通嘅小妹妹吓，八九岁嘅小妹妹，而家有屋企做家务，佢应该煮紧嘢俾妈咪食。突然间咧，佢望下后边，见到出边嗰个，因为佢系好开扬嘅，即系望成个山嘅。佢屋企见到有啲女巫啊，坐住个扫把喺度飞。咁、咦咁样吓到佢，即刻跌晒啲落地，走出去，咦又冇咯咁。咁佢妈咪仲话乜你煮嘢咁唔小心噶？咁哦对唔住啊，咪好乖啊，执翻晒啲嘢。 真人做嘅， 真人做嘅，唔系卡通片嚟嘅。突然之间再望又有咯，唔单止有女巫一个一个咁飞啦，仲直情有一个飞咗落佢个露台。跌咗落嚟添，原来嗰个一个 trainee 嘅学生女巫，即系个学紧做女巫，咁、就同佢差唔多，同佢差唔多年纪嘅啫， 因为我女巫嘛， 系啦，同佢差唔多年纪嘅，咁呢一个小小肥妹仔啦吓，即系呢个小小嘅肥妹仔，佢、哎呀弊啦弊啦，我因为我而家学生嚟嘅啫，我学紧做女巫，我眼镜唔知去咗边啊，咁呢个女仔咧就好人，佢带佢落去草地，应该跌咗落草地啦，咁样样就揾咯，但系已经烂咗啦，哎呀点飞翻学校啊，咁样 睇唔到嘢咯， 睇唔到嘢啦，咁啊，咁不如咁啦，我同你一齐飞翻去啦，我就指路啦，嗱左边右边咁，因为个学校咧喺山顶系望得到嘅，咁佢就跟埋佢翻去学校，咁误打误撞咧就喺埋度读添，咁、就成为个英文名叫做 worst witch 最差嘅、即系最成绩最差，因为佢系由。佢叫中半途出家咯，因为佢从来冇谂过要学呢一样嘢， 系因为帮人， 系啦，咁就帮人翻去，咁点知就好有兴趣，就结果都俾佢读咗落去咁样样。佢其中有一集咧，就讲佢哋出边成个学校咧好大雾啊，咁啊校长即刻闩晒所有降闸，咁样，但系佢哋走只猫，就系佢啦，同埋另外一个同学仔走只猫出去。佢出去揾，原来呢一个雾咧系咩雾咧？叫时间嘅雾啊！佢揾下揾下咧，就会去咗另一个年代噶啦。于是佢翻，当佢翻翻学校嘅时候，咦？点解全部同学唔见晒？同埋个校长又唔系嗰个校长？原来佢翻翻咗50年前嘅呢间学校。如果呢个雾一散咧，佢就翻唔到自己嘅年代噶啦。其中有一集就系咁嘅。咁我觉得，诶、都几好睇，即系作为细路仔戏啦。咁我又唔使谂太多。咁佢又冇。好恶嘅魔鬼嘅，但系每一集咧就会有啲同学因为同学之间嘅勾心斗角啊，整蛊佢啊咁样。佢有一个好憎佢嘅女同学咧，有一日将佢变咗条青蛙，抌咗出去池塘，等佢永远唔可以翻嚟咁样样。 唔係好笑喎。你諗下，如果你俾人抌咗出去，你一做 stay at home 啦，你會唔會翻嚟啦？咁樣其實都幾得人驚嘅，可嘛，老師可係。 嗯你繼續啦， 關心佢 嘅，OK，即係俾人變咗做一隻青蛙，抌咗喺池塘咁樣咯。咁我就唔再劇透啦。咁有興趣就睇下啦，叫淘氣小女巫 啊。我就想問下一樣嘢，就係你覺得吸引你嘅係咩地方咧？你睇嘅時候，你介紹你一定係會有一啲。 因為啲小朋友做戲好有童真。 哦， 係啦，係啦。 我哋識唔識㗎？嗰啲裡面嘅主角， 唔識嘅，唔識嘅，係啊。 嗯， 睇小朋友做戲有第一好有童真啦，同埋佢雖然 做戲咯， 係細路仔戲，但係咧裏邊。你都會戥佢擔心，譬如佢嚟死啦，佢變咗個青蛙，掉咗個池塘，咁點算呢？咁又或者有陣時佢因為犯咗規，俾人踢出校，弊啦，冇書讀啦，咁樣點算呢？咁即係你會有啲生活上嘅小問題 create 出嚟，製造出嚟，咁你會代嗰個男個女主角擔心咯。全部都係女同學嚟嘅，因為佢係間女校嚟嘅。 明白。好， 就係我介紹嘅啦。 OK， 好啊。咁我哋使唔使休息一陣之後，我哋先再介紹其他嗰啲啊？好唔好啊？ 聽住歌先，翻嚟繼續。 一陣間你先啦，馬爺，不如你先啦，好唔好啊？ 好。 离开，从今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助逃脱我胆。敢默祷等你飘逸，晴空般的协觉，谁复百行这一趟？一月又交替后消费够聚众，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该为人千万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咁啊继续咧讲啲电影啦，咁啊马小强你先啦。 好，嗱，我今日介绍呢一套咧系一套韩国嘅电影，咁叫做咧个剧名，我觉得都几老土嘅，就系、是、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咁、我觉得真系我其实好怕呢啲咁样嘅戏名， 洒狗血。 介绍咧系啊，即系你惨咪惨都唔使话啊，我好惨我好惨。我点解会介绍咧？就系、是、因为今日情人节咧，我希望啊，如果你两个人睇咧，你会觉得有啲情节啊，或者感觉啊，你会觉得好温馨，好有爱情嘅感觉。 点解悲惨就会温馨嘅？我冇睇啊，我唔知啊。 中间啊，佢中间啲嘢你会觉得系好得意嘅。咁如果你一个人嘅时候咧，孤单一个人嘅时候咧，你睇完啦，可能你会喊啊，喊到肥肥咧。咁然后你瞓觉咧，我觉得系一个好舒服、好治愈嘅感觉嘅。其实呢套戏咧系2009年一个韩国版嘅电影嚟嘅。咁、故事咧都几老土啦，车祸、癌症。跟住醫唔好嚇，呢、這個就係韓劇嘅一啲嘅三大元素。咁、但係個男主角咧就叫做權尚佑，咁女主角就叫做李寶英。我幾中意個女主角嘅，因為佢真係演得好自然。咁故事內容咧，其實都係講佢哋一個嘅愛情故事啦。咁我亦都唔劇透啦。咁大家可以真係試下去揾嚟睇啊！今晚兩小口子喺個被竇睇，我覺得係最好嘅。咁裏面有啲情節，我覺得係個女仔做得幾好嘅。例如咧，佢哋兩個坐喺梳化嗰度啊，兩個其實嗰陣時係一個住埋同一屋檐下嘅，係愛對方嘅，但係大家都冇表白，都冇講俾對方聽嘅。咁、我又覺得有時呢啲嘢我自己亦都不敢苟同。 即係曖昧，曖昧嘅時候嚇。 係 啊, 啊，我又覺得，你兩個人係愛咪愛咯，你唔需要咁樣啊。即係當然啦。整體我覺得 OK 好睇嘅，同埋佢譬如話男女主角一齊喺個廳嗰度食面啦，咁個女仔又好調皮咁樣嗱夾佢一住面食啊，咁我覺得係有啲幾温馨嘅場面嘅。咁我知阿Yui你睇咗一個係台灣地區版， 我睇咗台灣地區版嘅，冇錯。 你覺得點啊？ 其實坦白講咧，我係兩個都有睇嘅。咪正如你所講啦，就係、是、你所有嘅嘢其實基本上你跳唔出嗰個框框，佢冇驚喜嘅。一路有冇係就係發展嗰條線嘅話，你都會知道究竟發生乜嘢事咯。係啦，就係即係大家都好相愛，但係無奈就係因為有一啲事佢哋唔可以喺埋一齊，即係呢啲咁樣嘅嘢咯。呢啲咁樣愛情片，我諗你唯一係會覺得好睇嘅地方，就正如你所講嘅，就係有某啲場口係你可能喺你現實生活中你都會有經過過嘅，所以你會有呢個認同感咯。 系，咁我知道咧，佢仲有电视剧版嘅，但系咧，我当我 唔使啦啩， 系真系唔需要啦， 唔好再拖长嚟做啦。 系啊，我觉得真系有啲几唔舒服，但系整体上咧，如果譬如话你今晚两小口子咧，我觉得你睇下都无妨嘅，都系个即系爱情片， 好 要搞笑， 多谢分享。 好啦，咁到我咧，我要介绍嘅呢一个咧就有啲沉重啊，但系佢又好得意嘅，系以一种咧就好轻松嘅手法咧嚟去做呢一个嘅介绍。咁个名咧就叫做 Dick Johnson is Dead， 叫做老豆已死。我喺边度揾到嘅咧系一个串流平台嗰度可以睇到嘅，系一个纪录片嚟嘅吓，夺得咧就系2021年嘅就系艾美奖嘅最佳纪录片同埋纪实节目嘅导演奖嘅。嗱，我简介一下先，其实就系讲紧嘅就系一个作为父亲嘅，佢走向生命最终嘅一程。而身为佢嘅制片同埋系摄影师嘅嗰个女啊，希望可以运用一啲创意同埋一啲搞笑嘅方法，就要佢嘅父亲去演出，同埋嘅就系选择各种佢可能嘅死法。但系喺整个拍摄呢一个嘅纪实片嘅过程当中咧，系协助两父女可以面对无可避免嘅大限之日嘅。嗱，其实讲少少有关于嘅就佢哋嘅背景啦。女导演啦就 Christine Johnson 啦，佢嘅爸爸咧其实本嚟系一位嘅精神科嘅医生，佢嘅父母咧其实好相亲相爱嘅，咁但系咧早年咧因为咧父亲母亲咧就患上咗呢个失智症之后咧，导演一直都好后悔啊，佢冇咧拍低佢母亲依然喺健康嘅时候嘅一啲嘅时光，咁而当佢嘅父亲患上咗脑退化症嘅时候咧，佢决定系要用呢个摄影机同佢爸爸一齐度过呢一段时刻，而将佢咧记录落嚟嘅。 咁其實裡面你係見你係見到有一啲唔係好舒服嘅，但係你又會覺得好温馨嘅畫面。佢係總共拍咗三年嘅嚇，佢爸爸係真係走咗嘅。而見證佢係患上咗呢一個嘅腦退化症嘅時候，佢爸爸記憶力慢慢冇啦，逐漸失去咗個原有嘅性格啦，佢嘅自我意識模糊啦。咁除咗佢個女咧會用呢一個嘅訪問形式同佢嘅對答之外咧，佢會穿插有一啲咧就係譬如話啊，如果萬一佢上咗天堂，佢會點啊？又或者嘅就係佢點樣死法啦？即係呢啲咁樣嘅畫面咧，係。中间嗰度同佢一啲穿插咧，令到一啲令人觉得好沉重嘅一啲心理嘅描述咧，佢会有一种嘅悲喜交集嘅感觉嘅。咁其实讲开，妇女对于各种嘅死亡嘅方法嘅演练咧，亦都系将自己同埋父亲做一个嘅心理嘅建设同埋一个嘅练习咯。我好中意仲有其中一段嘅就系咧，佢事先搞咗一个嘅就系嘅告别仪式。佢邀請咗嘅就係一眾嘅親友出席，即係如果佢爸爸真係死咗啦，佢會請啲咩人呢？嗰啲好朋友咧，其實知道係戲嚟噶，係拍緊戲噶嚇，但係佢會上去知悼詞啊咁樣。佢有一個最好嘅 best friend， 講到一半咧，佢已經講唔到啦。佢不斷咁提醒自己，假噶，假噶，假噶，但係仍然係不免咧，佢都痛哭啦，佢喺度悲傷啦咁。我覺得我中意呢套戲嘅，因為佢係會令我反思嘅一個紀錄片嚟嘅。當我哋去面對死亡呢個課題嘅時候，其實我哋準備得夠唔夠咧？其實有冇喺你自己清醒嘅时候，同你嘅屋企人交代好你自己嘅意愿啊，或者系安排等等咧，又或者喺面对家人啊、朋友，以至系自己去接受由老至死嘅路上，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噶，系咪？我哋系冇得 rehearsal， 我哋唔可以再重嚟一次嘅。但往往我哋只会有一啲嘅遗憾啊、懊悔啊，同埋一啲指责咯。咁我片中里面我最中意一句嘅就系佢爸爸问佢，佢话点解要咁辛苦去拍纪录片啊？你点解唔拍一啲咧赚钱嘅剧情片啊？个女就答佢：真实嘅人生通常系比编写出嚟嘅剧情更精彩。咁所以我觉得系好打动我嘅，我系睇咗两次，系每一次都系喊到冇办法能够收声啊！因为佢系无疑同埋重演一个死亡或者系一个谋杀嘅事件，你睇就知道。我唔想剧透，咁佢会令人咧就永远活下来，亦都系能够补偿过往嘅一啲遗憾，更加系捉紧相处嘅每一刻。希望可以提醒每一个人啦吓，同你心爱嘅人捉紧相处嘅每一刻，好让我哋承受最后嘅噩耗。呢一首歌送俾大家，就佢嘅妈妈喺佢一度唱紧嘅呢一首嘅歌曲。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pretty? Will I be rich?" Here's what she said to me. Que será, será.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When I grew up and fell in love, I asked my sweetheart what lies ahead. Will we have rainbows day after day? Here's what my sweetheart said. Que será, será?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Now I have children of my own. They ask their mother, what will I be? Will I be handsome? Will I be rich? I tell them tenderly. Que será, será?Que será, será? What will be, will be. Que será, será? 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喺呢一套嘅电影啊，应该系话呢一个嘅 documentary 里面啦，系咪？咁啊，其实都有讲到嘅就系佢嘅妈妈当系要去呢一个嘅老人院去等人哋可以接受佢或者系照顾佢嘅时候嘅话咧，佢就喺间屋嗰度就系话啊，呢一个就系我间屋啦，就唱起呢一首歌曲。你睇到嗰一段嘅话咧，你系一定会觉得好伤心同埋好唔开心。希望大家会睇到呢一套啊吓，就叫做《老豆已死》嘅 documentary， 希望你中意。 12:30先听新闻啊，财经消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150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政府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文件，申请向防疫抗疫基金注资270亿，已推出一共48项第六轮基金措施，预计支援大约67000个商户同75万人。纾困措施包括4类，首类是援助需关闭或经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大幅限制的行业，例如餐饮处所、美容或按摩院、健身中心和戏院等，资助金额是第五轮基金的2倍。第二类是受疫情重创和间接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影响的行业，包括旅游业、酒店、客运业和本地渔农生产者等。第三类是支援受重创行业的从业员，以及一直为抗疫作出贡献的前线人员，当中前线清洁和保安员、机场特定前线员工和安老院及残疾人士院舍员工每个月2000元津贴，为期5个月，亦都会为短暂失业人士提供一次过10000元的临时失业支援。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最近几日内地供港蔬菜的确出现严重断供情况，在疫情严峻下，深圳当局采取严厉手段抗击疫情，以往只是居于疫下的跨境货车司机不能够进入内地，现在扩展至居于疫区的司机，所以可以执行运输工作的跨境货车司机人数受到影响。陈凡以视像会议形式出席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会议，他说特区政府尊重内地的检疫安排，但同时正在和内地当局深入和仔细研究，以多种渠道和方法确保本港食品和必需品的供应。政府今日在新界新增3个接种中心接种伏必泰疫苗，市民今早9点起可以透过新冠疫苗专题网站预约接种，其中屯门大会堂地下大堂和粉岭和兴游乐场的接种中心将会在星期3起提供服务，沙田大会堂地下大堂的接种中心就由星期5开始运作，3个中心将会运作6星期，朝九晚六开放，60岁或以上长者同样可以领取即日抽打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风势颇大，同埋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94点，跌312点，总成交金额64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41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153点，跌7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70.8，跌6.2；美团220.6，跌7.2；盈富基金24.74，跌2.8。药明生物56.8升1毫，中国平安66.8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7.54跌1.32，中国海洋石油10.1升0.5，阿里巴巴119.1跌3.3，友邦保险86.95跌3.5，中移动55.6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日元115.53。瑞士法郎0.926，

我叫做陈国斌。对于鬼神的事我从来都不信，我都没想过我今天会做件这样的事。我现在在一间很小的房里面，房中间摆了个小小的神坛，神坛前面插了很多香，台上面还铺了很多烧完的灰烬，整间房都是香的味道。有个阿婆眯埋，不停喺度念经。唔知过咗几耐，佢突然之间擘大眼，攞起一杯好浑浊嘅水，然后同我话： 饮咗佢。 吓，饮咗佢？成件事由一个电话开始。仲记得嗰晚，我啱啱睇完套旧戏《鬼眼》，跟住同我朋友 John 倾电话嘅时候。我贪得意咁话：喂，你个人呢系咪真可以睇到鬼嘅呢？嗬，佢就咁答我咯。 我点知啊？不过你系咪想见啦？ 想又点啊？ 嗱，我 Auntie 咧识得一个神婆啊，听讲咧好有法力噶，唔单止可以联络到嗰啲阴界啊，而且仲可以帮人开眼噶。 开眼？ 嗯。 意思即系咩啊？ 开阴阳眼啊！开咗之后咧，你就乜嘢都见到晒啦。你系咪想啊？ 听到嘛？我叫你饮咗佢。你可以走了。 我想问呢， 怎样？ 如果我真的见到，我应该怎样做啊？我意思是他们会不会知道我见到的？他们会不会伤害我的？他们 这些问题你不是应该在我做法事之前问的吗？你这么害怕，为什么又要叫我帮你啊？ 我呢， 我很累，你走吧。 嗰个阿婆讲完之后唔理我，自己入咗另外一间房間。唉，咁就走啦。佢呢间屋真系好古老，个楼都黑掹掹，我几乎差错佢扑落去。唉，我心真系好紧张。行啊行下、啊，我突然间好似踢到个人，哎，鬼啊！睇清楚啲，原来有个流浪汉瞓喺度。吓得我啊！我唔敢逗留啦，嗱嗱声就跑咗出街。街上面嘅人好多，车好多。啊，我而家冇咁惊。啊，个街道名咁熟嘅。哦，我记起啦，呢度咪我同学阿文喺度住嘅。啊，好多年冇见佢喎。啊，不如探下佢先，唔知系咪屋企？谂下，是但啦，俾个惊喜佢都好啊！嚟到佢个门口，我就揿钟。咁耐都冇人开嘅，我啱啱想走啫，突然之间，道门打开咗嘅，黑掹掹，一个人都冇咁奇怪，哇，好似蓬晒尘，走吧啦。我行到电梯嘅时候，啊，电梯门咁啱打开，有个人企咗喺度，咦，阿文， 好耐冇见。 系好耐冇见啦，我咁啱经过呢度咧，谂嚟探下你。原来你去咗街喎。 我冇去街啊，头先我仲开门俾你添。 你开门俾我？唔系啊，你啱啱而家搭 lift 上嚟。 你望翻转头睇下。 我拧翻转头，我见到阿文企咗黑掹掹嘅门口入边嘅，佢用个好奇怪嘅表情望住我笑。 你唔系嚟探我咩？入嚟啦！ 都系唔好啦，我谂起有嘢做，第日先啦，第日先啦。我三排两步咁入咗电梯，发狂咁揿个掣，我要尽快离开呢度。经过看更个位嘅时候，我眼里望到有个人同我打招呼。 拜拜啦，得闲再嚟过。 吓，系你啊！落到街嗰度惊魂未定啫，突然之间手机响，喂， 你喺边啊？我有嘢揾你啊！ 做咩啊？ 见面先讲啦，你喺我屋企楼下等我啊！ 我女朋友 Susan 系一个强烈公主病嘅人，佢话一我唔可以话二，佢叫我行我唔可以坐噶。啊，今晚又叫我做乜嘢呢？是但啦，我匆匆忙忙去到佢屋企楼下，佢已经企咗喺度咯。昏黄嘅街灯照落嚟，睇到佢个样咁奇怪嘅。 咁耐嘅， 我已经即刻赶嚟噶啦，咁急做咩啊？ 我今日啦。被个小巴撞到啊！ 你被小巴撞到，你唔好行埋嚟啊！ 你傻咗咩？你做咩咁惊啫？ 你系咪人啊？ 你黐线噶！我唔系人，你就唔系人啊！架小巴撞到我手袋啫嘛，个衰人啊，停都唔停啊，吓死我啊，激死我啦！ 哦，撞到你个手袋啫系嘛？ 做乜嘢啫？你生人唔生胆嘅？ 系咧，你叫我出嚟做咩啊？咁夜， 我要你陪我啊！ 食饭啊？ 我食咗啦。 咁陪你去边啊？ 陪我去殡仪馆鞠躬啊！ 吓、 啊，我二叔咧啱啱走咗。 殡仪馆我唔去啊！ 你试下讲多次，你咩态度啊？平时你又话好爱我嘅。我而家又唔系叫你去做啲咩嘢，我叫你陪我去殡仪馆鞠个躬啫嘛，坐十零分钟我哋咪走咯，有几难啫？ 我惊撞到嗰啲嘢。 惊乜嘢啊？ 但系。 但系乜嘢啊？冇但系啊！总之啊，如果你今日唔陪我去咧，我哋就分手。咁嘅男朋友我唔想要。 哎，好啦，去，唔好坐咁耐，我陪你去啦。 行啦。 哇 ，Susan 啊，你个二叔好多朋友嘅咩？成个厅坐到满晒嘅。 喂呀，你讲咩啊？净系得个七八个人坐喺度啫嘛，边度坐到满啫？ 吓、啊，再睇清楚啲，坐喺度嗰啲人，个个面色苍白，目无表情。哎呀，唔通呢度大部分都唔系人嚟嘅？死啦！我而家仲震晒，点行埋去啊？ 听住啊，鞠完躬啦，我哋喺嗰边坐低啦、 啊。坐嗰边？ 系啊，唔系你想坐边度啫？ 哇，成排都坐到满晒嗰啲兄弟，点坐落去啊？ 坐啦！ 喂，你冇坐，你 做乜嘢啫？ 我女朋友一坐咗落个阿伯嗰度，我真系冇眼睇啊！隔篱仲有一个着红色衫嘅女人掘住我。意思好似系你够胆坐落嚟啦咁样，喂我 坐啦，你企喺度做乜啊？ 我尿急，我去厕所先。我唔理三七二十一，我走咗去厕所俾一阵，顺便屙个尿先。当我去下厕所嘅时候，突然觉得有啲水站到块面嘅。我抬起头一睇，有个人浮喺半空对住我屙尿，鬼啊！ 你做乜嘢啊？ 吓， 去完厕所之后粒声都唔出嘅。 冇嘢， 食酒未啊？ 走你个头啊！坐多一阵先啦、 啊。坐多一阵。咁大阵烟味嘅。前面个阿伯咧食烟，阿伯啊唔食得。佢个样咁熟口面嘅。我再望下灵堂嗰张相，呢个咪二叔，系二叔啊。 其实呢、 啊、 你同二叔咧食过一次饭噶，你仲认唔认得佢个样啊？ 认得啊，唔系我唔认得，我唔知边个二叔，唔认得唔认得。 其实如果唔系二婶叫我，我今日都唔会嚟噶。 点解啊？ 点解？因为我二叔其实是个衰人来的。 你不可以这样说的，你不可以这样说的。 你真的不讲得啫。 其实他不是啊。我看他张相 OK 啊。因为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看到二叔好恶地掘住我地。哎呀，二叔的样子几靓仔啊，又斯文，他怎么会坏人的。 你说他不是坏人，我说他啊不是好人啊，是真啊。佢啊，试过偷嘢啊，又试过非礼啊，坐监啊咁，唔通你话佢好人啦噃？ 阿二叔犯恶啦，佢成个标起都想破过嚟咁，走啦，快啲走啦，走啦，走啦！ 做乜嘢啫？都未同二婶讲拜拜， 迟啲先讲啦，唔讲啦， 喂呀， 快啲走啦！ 我去边啊？ 唉，死啦死啦死啦！再系咁耐，日日见到呢啲，我实黐线。唉，不如翻去揾嗰个阿婆啦，叫佢同我闩一只眼啦。但我又唔记得佢地址啊。唉，打俾阿 John 先，冇人听嘅。唉，留言啦，喂，阿 John 啊，我啊，系啊，我唔记得嗰个神婆嘅地址，我想去多一次。你听到个留言，你打俾我啊！快啲啊，快啲啊！我好心急啊！我由黄昏等到夜晚，我朋友都冇复我，我唔可以再等落去。我凭记忆揾得翻个单位。 入嚟啦！ 啊，好彩你喺度啫。阿婆，我惊你揾唔到你啊，系咁嘅。 唔使讲，我可以答你，开咗只眼系闩唔到。 哇、啊，你咁叻嘅，你知道我揾你做乜嘅？但系我而家生活好混乱啊，我有时都搞唔清楚面前嗰个人定系鬼。 好容易啫，你问下佢咪知咯。 问佢？点问啊？唔通见到人就话你系人定鬼啊咁？ 我系鬼 咩啊？我唔系问你、啊， 我而家咪答紧你个问题咯。我系鬼。 佢讲完之后，突然间变咗个好淡嘅影，慢慢唔见咗。喺呢个时候，我朋友突然间打俾我。佢同我讲，佢话： 喂喂，我啊，我啱啱听到你嘅留言啦，你唔好再嗰个阿婆度啦，我一定话佢前晚心脏病发走咗啦。喂喂，你有冇听到我讲啊？喂， 谁人愿带彩 星星发光，睇见睇见睇见心更慌。 情人节爱情人更爱家人。 情人节我 Michael 梁继章准备了心形猪扒飞行棋和屋企人温馨度过。 我李丽睿请了行运超人，祝情人节家家都家有喜事。 我马小强准备的东西比你们多，有东南西北中发白。 做个风骚快活人，恭喜恭喜。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呀。 再一分钟到晏昼一点，交俾李志刚吓。 嗯，好啦，咁啊，而家当然咧要同大家要讲讲今日嘅天气先啦，因为咧情人节啊嘛， 冇错啦。 系啦，咁啊，而家咧录得嘅咧就系20度嘅气温啊嘛，相对湿度50%， 暖翻好多啦，比今朝。今朝13度， 但系头先 上升咗7度。 系啦，阿 Alex 话咧出边咧系非常之好太阳， 咁咪好咯，咁咪可以温温暖暖咯，系咪啊？ 朝头早就可以晒太阳，夜晚黑就晒月光啦， 冇错啦。好啦，听朝早10点喺香港电台带头风骚快活人，再见大家， 情人节快乐，听日见，元宵节再同大家见面啦，温馨啲啦，拜拜。